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各位听众大家好，杨立门， 系你好， 喂，你平时出唔出夜街嘅？你多唔多噶？ 都有嘅， 系 有人睇下夜场啊，咁样咯， 都有嘅。但系呢排咧，我都有阵时喺夜晚咧，例如做完节目翻去屋企嘅途中啦，夜晚约下人食饭咧，个街其实真系都颇静嘅。咁所以如果为咗即系希望香港经济好啲咧，咁啊，政府就谂一啲新油噶嘛，咁都讲咗一段时间，就希望下个礼拜好快会有公布啦，就系、是、有关于个香港夜缤纷嗰个一连串嘅，希望可以搞活香港经济嘅。咁消息就话咧。应该下个礼拜四会在西九文化区搞个启动礼嘅，听落你觉得有冇啲吸引同埋期待呢？ 我谂大家都会好期待嘅，因为呢一样嘢都讲咗唔少时间噶啦，香港人都，我谂唔净止嘅市民啦，我谂好多界别各行各业嘅人咧都讲咗好耐，因为呢样嘢咧就唔系香港独有嘅一个问题，因为内地嘅经济亦都需要提振啊嘛，咁所以其实两三个月前咧，内地都已经出咗中央红头文件，落晒所有嗰啲区啊、市啊、县啊，就叫佢哋搞活嗰个夜间经济噶啦。咁你见到咧，其实喺全媒嗰度見到好多內地好多城市省市咧，都個個喺度搞夜間經濟，仲譬如淄博嗰啲搞埋咩串燒嗰啲，搞到好旺嘅噃。咁但係香港究竟嗰、那個效益會係點樣咧？政府牽頭嚟到搞呢啲咁嘅所謂商業活動，究竟個成效會點咧？大家都可以即係期待一下咯。我覺得，但起碼好多人係而家係真係幫手做緊嘅。 冇錯啦，即係最緊要多人參與啊！即係尤其是我諗商界啦，即係業界啦。如果你嗰啲活動係吸引嘅。其实自然啲人就会落去噶啦，系嘛？即系如果你啲活动系同平时礼拜六日喺任何嘅大商场都见到，其实就有阵时有啲打工仔嘅，包括我都觉得咁就留翻礼拜六日先咯。但如果有啲气氛嘢，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都去过大大地嘅，个感觉系真系好好嘅。即系你都会觉得系同一般商场唔同嘅，即系我觉得呢个先至系其中一个吸引嘅地方。 系啊，咁同埋我谂有好多嘅商场嘅机构大机构咧，咁佢真係已經好快咁就彈咗出嚟，講話即係安排好多嘢㗎啦。幾個禮拜之前，我都訪問過即係嗰個中環街市嗰度啦，有呢啲咁樣嘅夜晚嘅音樂表演啊。咁而家你果然見到咧，而家越嚟越多人響應呢一樣嘢。咁所以我覺得係唔難去形成一種嘅風潮嘅。我覺得咁，但係咁係咪可以繼續落去咧？我呢就唔知道啦。 係啦，咁當然啦，又唔係淨係以前大笪地嗰種食下炒蜆炒蟹咁就可以吸引到好多旅客嘅，因为始终大家的消费模式唔同咗，即系我自己身边都有部分啦，即系年长啲嘅，佢哋都中意翻内地，觉得内地多嘢玩，多嘢睇啊。咁香港可能我哋本身喺呢度， 最紧要系。 系啦，系啦，平一折啦，咁啦，咁我谂香港其实我哋都多嘢睇，多嘢玩嘅。你见到啲内地嗰啲文青咧，佢嚟到佢自己揾到啲方法。当然可能睇完小红书啦，佢知道边度打卡啊成啊。咁所以如果有心机揾咧，可能系会揾到啲地方嘅。咁而我哋即系睇翻好多嘅报道啦，啲消息都透露啦，今次嗰个香港夜缤纷咧，针对咧就唔系个别一两个地方嘅，就希望成个香港都能够有个提振嘅作用啊，就唔系净系大笪地式嘅夜市嘅，即系包括咗好多商场。可能会配合啦，有啲优惠啊，延长服务时间之余，包括咗好多你觉得平时以前细个先会睇到嘅可能一啲嘅表演啊，等等啊，我觉得呢啲都系如果第一个礼拜咧睇出嚟嘅效果好咧，应该会几吸引嘅。咁所以如果听众你有兴趣，俾啲意见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 1872311咧发表下意见嘅。但系杨立门啊，我有时都会谂，你知香港啦，我哋报告下先，依家就29度，咁就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咧就至到6:30啦。咁当然啦，夏季就梗系会热啲嘅，但系如果差唔多都10月啊11月咧，可能就会好气氛啲。你坐喺个街。有阵时我以前都会去庙街食下大排档啊、街边档啊，呢啲其实 我哋如果係新加坡或者其他地方，有陣時有個大風扇吹下咧，就未必需要下下去商場嘅，係嘛？ 係、香港都好過新加坡噶啦，因為新加坡全年都係咁熱嘅，香港起碼有一半時間涼翻少少。咁但係如果真係喺街邊或者係海皮嗰度，即係做一啲譬如飲食啊嗰啲咧，我覺得個環境都會唔錯嘅，起碼有海風啦，咁你加埋啲風扇啊，咁我覺得環境都應該 OK 喎。 係冇錯，咁啊，除咗我哋而家都係希望即係熱切期待下個禮拜。看看有啲咩安排啦，咁、其實民間咧都諗咗好多地方嘅，譬如有啲就會諗啊，灣仔會唔會好地方咧？咁、飲食業嗰啲有啲咩睇法咧？不如我哋聽聽我哋嘅持份者一齊傾下咯，好唔好啊？咁電話旁邊咧有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噶，阿黃家和你好， 大家好， 你好黃家和。 好 系啦，咁我知道你同政府都倾咗好耐啦，可唔可以俾啲 tips？ 其实你哋又首先就谂住喺湾仔海滨嗰边咧，都搞啲夜市嘅。依家嘅情况谂住系点搞啊？ 首先咧，這個夜市咧就唔系由我策动嘅，讲到实，亦都系由政府牵头去做嘅。咁因为推出呢啲计划嘅话，其实都系一个比较急切嘅时间去推行。咁上个星期我都有同黄伟纶副司长咧有傾過呢個問題嘅，咁佢都話會喺唔同嘅場合啦、唔同嘅地點啊，咁樣會搞一啲即係形形色色嘅活動，希望係可以引進一啲多元化嘅活動咧，係搞活個夜經濟咁樣。咁相信咧，即係灣仔海濱呢個地點咧。政府咧會遲啲公布嗰個詳情啦，咁但係而家咧已經開始作一啲招標噶啦，咁我據我理解咧就係、由發展局發起，聯同一啲團體，譬如話藝術會啊，同埋甚至中環街市啊，咁樣都有份參與嘅。咁但係咧就要俾一啲長租嘅啲攤位嚇。咁但係我哋當然希望政府喺呢一方面咧，因為第一次搞呢啲大型嘅活動嘅話，點樣去吸引多啲有份量知名度嘅品牌同埋一啲企業參加咧，咁喺個即係長租或者一啲條件方面咧，希望係可以有啲商討，甚至可以豁免某程度上咧做一啲豁免咯。 係，黃家和啦，就你都係代表飲食業啦，咁你覺得飲食業界嘅人士去進場去做呢個咁樣咁大型嘅活動咧，你覺得政府需要提供邊一方面嘅所謂拆牆鬆綁，或者點樣係去俾你哋可以入到去真係經營到呢個飲食係比較好啲咧？ 你問得好啊！呢個問題，因為咧，亦都有一啲飲食業界都有向我查詢。咁因為如果做一啲室外嘅即係熟食檔啦，可以話，咁其實咧係要仍然係要通過一啲食環嘅條例嘅。咁過往嚟講咧，即係譬如喺一啲展覽或者譬如好似貿發局嘅美食博覽啊、工展會嘅一啲熟食檔啊等等咁，咁食環處咧都會發一啲臨時嘅牌照嘅。咁當然咧，我哋亦都希望咧喺個多元化嘅活動當中咧，如果話用電就比較難啦，因為即係你唔可以話喺政府總部嗰邊拉條電纜過去灣仔海濱嗰邊嚟到去提供電力㗎嘛，或者有其他嘅方法啦。咁但係如果係可以有一啲較安全性嘅符合到食環嘅條例嘅話咧，咁呢方面亦都希望係可以考慮咯。咁另外一方面當然咧，我哋係想吸引多啲人士進場去即係譬如過往呢幾年嚟咧，好多人都喺留翻喺屋企嘅夜晚黑啊，咁點樣可以吸引佢哋嚟參加咧？咁當然亦都係要多啲唔同形式嘅活動，咁同埋咧要性價比高嘅一啲活動先得嘅。咁無論係食嘢啊、買嘢啊、睇嘢都好啦，都可以 多姿多彩吓。咁、因为我哋而家睇翻咧，过往呢几个月嚟，真系好多人北上消费嘅。咁、我哋点样系可以吸引翻香港人留港消费咧，同埋可以吸引到内地嘅游客嚟香港，甚至海外嘅游客嚟香港咧，咁呢个亦都系一个重点咯。 系， 但系头先都想讲咧，就系、是、我同杨立文倾嘅时候，喂，内地平啊嘛，咁如果香港，譬如到时嗰啲档位租金啊点啊，会唔会有啲优惠？呢、這个我谂系咪都系加入去一齐搞活个经济嘅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咧？即、就、系、是、你业界做都要佢计一计条数噶嘛，系咪？ 冇错啊，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关键嘅问题嚟嘅。而家据我了解咧，发展局就会收长租啦，咁12,000一个，咁呢个咧就会有可能真系令到一啲想参加嘅公司咧，系会却步。 你讲系12,000一晚啊，抑或系 整个活动？ 整个活动 ，OK。 整个活动有16日啦， 16日嘅啊， 咁如果照计嚟讲咧，又唔系贵嘅，讲老实。咁但系咧，即系始终喺呢个情况吓，同埋第一次搞，咁可唔可以吸引到即系大量嘅市民啊、游客嚟咧？咁如果吸引到，当然系即系皆大欢喜啦。咁如果好似过往搞 Happy Hong Kong 一啲市集嘅活动嘅话咧，喺嗰、那个好多地区性嘅活动咧，又唔系话太过理想嘅。咁因为人流嘅问题啊，同埋一啲喺场内嘅一啲档摊咧，又唔系话好知名度高嘅。咁同埋有好多时有重复性嘅一啲档摊喺度，咁变咗个吸引力又细咗。咁、所以亦都希望咧，今次搞咧就唔单止净系摆得啲档摊，而系我理解中咧就系、是、政府或者亦都系会搞一啲小型嘅音乐会嘅、甚至阿 Raymond 你都可以出嚟现唱几曲都得噶吓， 唔得 啊，咁可以吸引多啲人嚟到吓、去欣赏啊 嘛。咁我想问一下嗰、那个过程会系点样咧？即系由政府去招标，咁就自由地，即系嗰啲譬如话你餐饮业先算啦吓、就嗰啲譬如话连锁嘅餐厅啊，或者个别嘅饮食机构集团咧，就去投标咯噃。咁然之后佢哋个点样计分法咧？系咪即系佢都要有一个系好平均嘅一个代表？成嘅一啲食肆啊，抑或系即系边个价低者得啊咁样咧？即系你哋有冇得可以帮政府去，即系都系做一个，譬如话双峰套制嘅，即系计分制啊咁样咧？ 嗱，我哋都要同政府研究呢个问题，因为呢个都系好初期嘅一个即系推出嚟嘅啫，咁短期内咧，其实12月1日就要推出噶啦。咁喺嗰个如果你话招标嘅话咧，咁我相信佢系要睇翻有啲乜嘢嘅品牌进驻啦，咁同埋即系唔系话搞到即系乱晒龙嗰种噶嘛，咁大家都想搞好个事噶嘛，咁即系我相信系有即系政府嗰边有一定嘅机制嘅，咁我哋之间咧，譬如话我从餐饮业嘅角度咧，因为食嗰方面咧系喺一个展会度或者一啲呢类型嘅活动咧，其实系重要的， 好重要 嘅， 系啊， 好重要嘅，无论系一啲小食又好，轻食又好，咁但系有个问题咧，就系、是、譬如我哋如果要煮食嘅话，可唔可以明火煮食咧？咁样，如果明火做得到嘅话，就算用一啲好轻巧嘅家庭式嘅。即系石油气炉啊，咁样可唔可以咧？系啦吓，咁即系如果唔系嘅话咧，咁我哋都即系有少少即系唔知点做好嘅啊。咁而家我都会揾食环署署长倾，睇下可唔可以喺呢一方面咧，即系有一啲即系条例上咧，或者喺个发牌嗰方面咧，因为佢会发一啲临时牌俾一啲食肆噶嘛，咁喺呢方面睇下有冇一啲做另外嘅做法咯。 系啊，黄家华，我咧就喺呢个社交媒体咧呢几个钟头都有碌嚟睇下嘅。咁啊，有啲就系一啲其他嘅传媒报道啦，有啲系业内人士就加啲意见啦咁。咁咧，大家就都系对你头先讲，即系大家都系听或者有啲消息咁啦，就话嗰、那个如果你喺度摆档，咁就12000到咁啦，咁就12点就要走啦。当然系咪？咁跟住咧就有讲其他嗰啲工作坊。消息話嚇，佢哋都係據了解嘅啫。兩個鐘頭就收30000啊，20分鐘嘅文藝表演咧，亦都更加貴嘅。即係如果要入去做呢啲嘢，就佢哋唔係好睇好。咁你會俾啲 tips 政府，就係、是、好似你話齋，初初未知嘅人流點嘅時候咧，係咪可以即係呢方面係調節下咧？即係如果我哋個個都當放風嚟到，即係講下喂，而家好貴喎咁樣，你點睇咧？ 系，我觉得咧，如果系要搞一啲工作坊啊，一啲活动啊，咁开我都听讲，最高嘅收费可以几十万。 系啊，即系有个传闻就30几万咁样，20分钟文化艺术表演啦，未完全未作实嘅，都系大家听翻嚟，跟住就讲哇，好似好贵，消息认为咁样。 咁当然啦，除非譬如话由政府去负责。一啲技術性嘅安排啦，譬如話音響嘅設施啊、搭台啊、台燈聲啊，咁呢啲都要費用嘅。咁呢啲係咪喺呢個費用包括埋咧？咁呢個我哋真係不得而知嘅。咁但係咧，我覺得政府因為亦都係真係有心去搞活嘅夜經濟嚇。咁如果從財爺嘅角度嘅話咧，我希望佢就唔好话悭住荷包啦，应该系 多谢晒你啊，黄家华，咁希望政府听到啦，系嘛？咁我哋听听呢、這个交通消息先，听埋新闻咧，转头翻嚟咧，继续有自由风，自由风嘅系啦，系啦。咁啊，喂，杨立门啊，你听落去咧，你觉得啊，黄家华头先都有讲，喂，其实都未知有冇呢一个人流嘅、哦，会唔会系都平啲咧？而家我哋吹风吹到咁。 我諗一定要有啲吸引到市民去嘅一啲景點或者係貨品或者服務啦，咁我諗如果政府係以一個優惠嘅租金俾佢哋嘅咧，我諗好多大型嘅，譬如連鎖嘅餐室啊，咁可能都可以用一個優惠嘅價錢去做嗰啲推廣，應該可以吸引到啲人嘅。 係啦，但係我哋即係都頭先聽黃家華，其實佢應該知啲嘅，因為如果你話要表演咧，真係如果講緊几十万咧，其實就真係。唔係一個小數目喎、 因為台燈聲嗰啲都好貴啊，其實搞嗰啲嘢都 係啦，所 以政府一定要幫手先得。 係啦，呢個咪就係要政府幫手咯，係嘛？即係如果唔係你咁聽落去，哇！我計一計條數，16日為唔為到皮咧？還是我真係當奉獻，即係我嚟搞活經濟咧？係嘛？咁啊，先聽聽新聞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5: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名九巴车长今早在九龙湾车厂怀疑被车撞到死亡。据了解，事主怀疑被一架巴士倒车时撞到，昏迷一段时间才被发现，送院抢救后不治。九巴雇员工会主席郭志成表示，今次意外较少见，又指车厂泊满巴士，甚至出现超泊情况，连行车通道都有泊车，估计可能事发时因为天色昏暗，加上今早落雨，涉事司机同事主一时未能察觉对方，最终导致意外。他建议政府提供地方给予巴士公司作停车场，巴士公司应该给司机充裕时间作出车准备。九巴对今次意外感到非常哀痛和难过，对死者家属致最深切慰问，会全力向家属提供最适切支援和协助，并会为其他需要的同事提供情绪支援和辅导。国泰航空时任女舱务长串谋一男一女机舱服务员，收取网友共大约90000元贿款，协助对方用员工福利购买国泰机票，涉及机票差价总额超过86万。 两名仓务员早前被裁定串谋使代理人接受利益罪成，涉案仓务长早前承认三控串谋使代理人接受利益罪，区域法院判处三人监禁五至六个月不等。法官判刑时说，国泰在案中没有实际损失，各被告过去没有案底和愿意交还贿款，所以酌情减刑。机电署公布淡水冷却塔退伍军人肝菌最新抽验结果，八月巡查共检测了121个来自81栋建筑物的淡水冷却塔水样本，当中16个验出退伍军人肝菌总浓度等于或者超过每毫升1000菌落的上限值。超标样本分别位于油尖旺、观塘、深水埗、黄大仙、荃湾、沙田。机电署已经要求冷却塔拥有人采取适当消毒措施，当中13个冷却塔已经完成消毒工作。机电署亦提醒淡水冷却塔拥有人定期检查和适时维修冷却塔，并定期检测水质，以防止退伍军人肝菌滋生。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说，中方已经多次就日本福岛核污染水排海问题表明严正立场，并在世贸组织相关会议和对日贸易政策审议中多次提出严重关切和质疑，但日本政府仍然一意孤行。中方依据中国法律法规和世贸组织相关规定采取紧急贸易措施，完全正当、合理、必要。日方应该立即纠正错误行径，切实回应国际社会关切。日本外务省早前向世贸组织提交文件，说中方在日本启动排海后宣布的进口管制措施完全不可接受。何亚东回应说，文件重复日方一贯论调，中方始终支援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按照世贸组织规则行事，日方应该反躬自省，立即停止向全球转嫁核污染风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明天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挨晚6:30。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 N 先提翻你，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住珠海学院的交通意外仍然未清理好，现时中快线继续封闭，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而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去到龙富路近住屯门高尔夫球中心，而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近住钻石山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龙尾分别到观塘道近住德福花园。同埋伟业街近住上月道，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系较为车多。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芜湖街，太子道西天桥往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系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公主道近住创知中学。龙翔道天桥往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车，而 清水湾道往平石方向，因为受到龙翔道往荃湾的交通意外影响，现时车龙是去到圣贤中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葵涌道马嘉烈医院去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鼓作气，财气横扬。 广东广西招财计划， 要言之有物，又要人人 第一次同佢做节目嘅时候， 梗系要摆事实，讲到 电话多到爆 晒。准时翻到节目， 你问有才华者，想成为广东广西主持人， 即刻去香港电台第一台 Facebook 专页，或者到一台网页了解详情以及递交报名表格。 广东广西招财计划，我哋等紧你。 国剧八三零， 谭健次、荣子灿领衔主演。你安全吗？ 我们当初做木羊犬的时候，只需要考虑一间公司，现在由一间公司变成做几十间公司。我们现在不止人手不够，地方不够大，沙发又不掂，在短时间内根本搞不掂的。 你讲得很有道理， 所以呢，加油！ 国剧八三零，你安全吗？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当年阿爸带我们去沙滩，遇到行雷闪电都几惊噶，而家到我哋带啲仔路去玩。 虽然社会进步咗，但雷暴嘅威胁，好似雷击、狂风、冰雹就一直存在。喺户外活动要注意安全，留意天文台嘅雷暴警告同有关信息，包括受影响范围。 听电台、睇电视，上天文台网页或流动应用程式《我的天文台》睇睇都得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杨立门。喂，我哋头先就有业界人士啦，系嘛，咁啊有我哋啦，我哋当然要希望咧多啲听众打电话嚟啦，咁所以咧有兴趣可以打嚟咧1872311，1872311咧，听下你以前去过大笪地又好，依家对于咧我哋嚟紧嗰个点样振兴经济你啲睇法好，欢迎可以打嚟嘅。我电话旁边咧有位陈生，陈生你好。 喂，杨立门， 你好，陈生。 政府部门啦，啲政府部门嗰啲点样做嘢噶啦？嗰班系猪佛嚟噶，系消佛，唔系消佛啊，猪佛嚟噶。 唔系你有啲咩具体建议？ 系啦，系啦。 钱，阿 Sam 嗰首歌咯，成日要钱多咯。你调翻转，你搞夜经济，你唔系你要成政要政府带头？点解要政府带头咧？就系因为要带头啦，就要市民找数。喂，点解要收回成本啫？喂，大佬，你搞活个经济，你成日都要去响海外宣传，你唔系政府贴钱出嚟嘅咩？点解要收？哇，先听你讲几廿万咧，咩？ 我哋都系消息啫，我哋都未知嘅，不过有啲报道啦，系啦，我哋 谣传啦吓，当你唔知半信半疑啦，放风出嚟嘅话咧， 就系等啲市民大众业界俾啲反应啦，系啦， 系啊。 嗱，夜经济咧，我哋嘅年纪咧就大笪地咧，上环大笪地咧，当年咧我哋都成日去嘅，真系。平民夜总会嚟噶，同埋嗰阵时嘅庙街亦都系平民夜总会，唔需要做出嚟嘅。嗱，甚至我讲，我同你讲啊， 嗯， 你知唔知兰桂坊系咪政府做出嚟嘅？唔系嘅，九零年代嗰阵时候咧，系、一间酒吧一路咁样自己形成出嚟嘅，唔需要政府去插手，政府千祈唔好去插手啊。仲、有一样嘢咧，其实我哋好容易去做嘅，你睇下我哋庙街一边有生意做啫，你睇下我哋花园街边有生意做卖衫啊。拼執粒啦，其實基本上咧咁多個檔口，其實花園街、廟街咧好出名嘅。不過咧就係依家，只不過咧係賣埋啲咧係已經 out day 嘅嘢嗰陣時候咧，其實轉一轉去咧，你睇下泰國，你睇人哋台灣，你睇人哋大陸嗰邊， 唔需要唔好離地啦，貼地少少啦。阿、陳茂波，陳茂波，你太老啦，定七十歲人啦，退休啦， 陳生嚇，唔該曬嚇。咁啊，陳生都發表咗一啲緊，即係佢好即係著緊香港啫嚇、 啊。 不過我哋都冇年齡歧視，即係任何人喺不同崗位都可以發揮到好嘅咁啦，係啦。咁啊，我哋都希望咧，陣間我哋聽下即係唔同持份者啊，究竟除咗係食下嘢啊，夜晚要活整好經濟，其實仲有啲咩嘅諗頭，大家可以幫手諗嘅。咁雖然頭先即係聽眾都講唔使噶啦，自己教就得噶啦。但係我又估即 係依 家我哋以前嘅年代未有互聯網嘛，即係依家點解我覺得啦、有啲人夜晚都唔出去食，有啲乜你隨時喺網上就可以外賣啦。哇，都影響好大。 同埋嗰陣時大笪地，其實都係要政府俾一笪地出嚟，啲人先可以喺隨便喺嗰度擺檔噶嘛。你唔係話想喺邊度擺檔就擺得噶嘛？即係要政府，就算你唔係政府去主動籌辦，你都要政府去利便，你可以做到呢樣嘢咯。 係啊，我哋听下湾仔区议会主席啊黄云泰倾下啦，阿黄主席你好， 你好啊， 你好， 系啦，咁啊想听下你意见啦，咁啊头先即系有听众都好郁紧嘅，咁当然都系想香港好嘅，咁你而家觉得有啲咩嘅谂法，又或者同政府有冇啲倾成咗，有啲可以透露一下，等我哋市民都谂啲方法一齐支持一下。 暂时我哋都系要睇政府公布，咁同埋咧佢好多嘢我哋。你搞个夜市都有少少结果期望系乜嘢噶？佢都期望好啲啊 ，GDP 多啲啊，定期望啲人冇嘢做有啲嘢做，定期望带动旅游业，即系呢啲嘢好多嘢要讲得清清楚楚。如果唔系你做嚟，好似搞啲咩演唱会一次过两次过，好似落骤雨咁样做完咁啊冇咗，咁啊唔得持续。咁啊，就如果我当你真系吸引游客啦，咁你都要持续做落去啦。同埋你交通嗰度要配合。如果唔理你地铁啦、巴士嗰啲生夜啲嘅，啲人唔会玩到咁夜噶，尾班车之前就走噶啦。 咁你觉得应该点样做好咧？嗬，即系政府系咪话要揾一个好嘅地方啦，交通配合啦，又要即系有啲津贴俾佢啦，即系唔好收地租啦，咁样系嘛？你觉得系仲值唔值得做先呢样嘢？你觉得基本上 冇话值唔值得做嘅。你夜市經濟，多多少少都幫到經濟啊，幫到人就業啊，幫到旅遊啊，係咪問題？你點樣持續做落去啫嘛？津貼你政府都派咗好多錢，咁政府有冇諗住持續派落去咧？咁樣啊，即係正如頭先所講，你創造一個環境俾人哋夜晚出嚟係嘛？即係我諗政府啲官員都唔係好多個夜晚黑上過去深圳羅湖玩啊，亦都冇話十一二點過關啊，睇下上面個情況啊嗰啲係嘛？即係你要了解咗知己知彼。你了解咗呢年青人點解夜晚唔喺香港消費啊？佢哋喺上面個吸引力喺邊度？所以你夜市經濟好，即係我諗相當比重都係年青人㗎啦。你唔會期望啲六七十歲嗰啲七八十歲夜晚黑同你周街行啊，係嘛？咁你變咗你點吸引年青人咧？係咪你要創造環境咯？係嘛？就頭先講到交通都好重要。 你覺得 住得遠嗰啲，你住得遠嗰啲玩到咁上下，好似玻璃鞋咁翻屋企咁，你 如果讲咧湾仔海滨一带咧，如果搭港铁咧喺会展站落行过去就其实唔系好远嘅，即系我喺嗰带都去过。咁但系如果去到夜晚，譬如佢话十二点钟完啊嘛，即系依家消息透露，咁其实嗰、那个如果你系搭港铁就都接受到嘅，系嘛？但系就睇下有啲咩嘅活动就最紧要啦，唔系净系得个即系交通方便系嘛？ 系啊，而家因为而家讲紧唔系做一次、两次、三次啊嘛，你持续做落去啊嘛，夜市你唔系话做一两个 event 就完咗就算啦嘛，咁里边好多配套噶嘛，你出嚟夜市经济，你有少少结果啊目标，我哋话俾人听，你想达到咩效果、结果咁先得噶， 系 嘛，你就想做一两晚有乜所谓啫？你咪抌几千万出嚟搞个演唱会乜乜，但系问题就系你而家唔系净系讲海滨啊嘛，海滨都要做，咁你但系你点样吸引啲人去嗰度开档咧？买嘢咧，食嘢啊，或者音乐会啊、演唱会咁样咧，系咪定期开咧？ 你觉得湾仔海旁嗰系咪一个好嘅地点咧？ 如果你有啲谂头嘅，你可以充分利用嗰边地方都无可厚非嘅。早前都举办咗一两次音乐会，但问题咧，而家扩阔夜晚黑嘅经济活动，唔系净系靠晒海滨嗰边噶嘛。你本身你湾仔铜锣湾市区嗰度都好多，你希望啲。多啲人去啊，玩夜啲啊，或者就谷到夜晚嘅經濟。而家唔係啊嘛，八九點九點嚟就已經水盡鵝飛，八九點就水盡鵝飛。即係你想做翻，我都當你想做翻二三十年前尖東咁旺啊，係咪啊？係咪你諗一兩招 就可以做到啦，梗係唔係啦，要多方面配合，特別係啲商家有時同啲灣仔銅鑼灣啲夜店嗰啲傾開，佢哋都即係都想知道多啲點樣可以配合政府啊做嘢啲，但係似乎而家都係好似由上而下咁樣，即係政府諗好曬叫你就去做，咁我就真係即係希望即係大家都想做得好， 嗯， 大家都想有個夜經濟，但係你要貼地啲咯，政府官員有幾多個好夜瞓嘅？全部都係哇，好早瞓覺嘅，係嘛？ 嗱，咁如果而家由 都係喺個 office 做嘢噶啦，係咪都唔會出去玩噶啦？政府。 咁如果而家由下而上咁樣，你哋會由下而上俾到啲咩嘅建議俾政府咧？ 哇！我哋都係唔係一個人兩個人諗出嚟噶嘛？你起碼真係要問下啲商店，問下啲真係夜晚開鋪嗰啲，你問下佢啊！即係嗱，佢譬如我琴晚早幾晚落去傾偈咁樣，啲商鋪都話。你啲交通要搞掂，啲巴士、專小巴或者地鐵，你係咪要開夜啲咧？你如果想人玩到，你想玩到幾點鐘咧？係嘛？你玩到幾點鐘咁，你都要諗清楚咯，個交通問題。 嗯嗯。 嗱，頭先聽你講話，你都有同商户傾過啦。咁其實依家灣仔海濱嗰個平日人流啊，主要吸引啲乜嘢嘅特色或者某一個客群嘅，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我諗年輕人啦、啊，年輕人嚟。即係都佔咗個相當嘅比重啦，係、嘛？你年紀大嗰啲，你無論點入去都係要休息嘅，提早休息噶，係嘛？年輕人嗰度，你而家嗰度，你一定係一個首要爭取嘅對象，同埋遊客啦，係嘛？遊客可能嚟香港之前就知道，哦，原來香港有個夜市嘅咁樣係咯。 好啊，唔该晒先，听到你嘅意见啦。咁我哋咧就多谢晒啊，黄永泰啦，就系湾仔区议会主席嘅。 嗯， 咁头先佢都因为我都有去过。即係嗰個灣仔海濱，其實交通唔遠嘅，即係如果係搭港鐵啦，都係當然。咁嗰度都有個巴士總站。其實如果你唔係揸車另計啦，我哋都預計旅客就唔會無端端揸車啦，係咪？你夜晚如果係年青一輩嘅，咁啊搭公共交通工具相對係比較容易啲處理，因為你第二日就翻工噶嘛，又揸架車。 係啊，東鐵線開咗之後，其實成個新界東咧， 好方便 嘅，其實好快嘅，其實 係。係啦，咁所以你如果係講夜市，你唔係遇啲即係小學家阿媽，即係聽朝要翻學嗰啲，你都係遇啲真係比較年青有活力嘅，即係可能就可以玩嘢少少嘅。 同埋你都要針對一啲有消費能力嘅人嘅，即係年青人，即係畢竟佢未必係即係消費能力好高，咁但係譬如中年嗰批咧，其實你唔應該忽略佢哋咯，即係要真係要有啲娛樂節目係真係針對佢哋先得。 系啦，咁我谂头先大家即系都听到，两位嘉宾加埋呢个听众，咁听众咧都可以欢迎打嚟1872311，1872311咧，即系俾多啲意见。咁虽然头先咧，阿湾仔区议会主席就担心，啲官员会唔会其实佢太忙，平时都唔去街，都未必知道实情嘅。不如我哋听下其他持份者，可能佢都有啲计。咁电话旁边咧有新鸿基地产租务部总经理嘅周淑文嘅，周小姐你好。 系两位主持你好， 系啊，都想听一下啦。嗱，如果我哋讲大体嚟讲啦，唔系净系讲你哋嗰个租务啦，讲一般。如果我哋话啊，我哋出边可能又有露天嘅夜市，咁啲大型嘅商场其实系点样配合先至可以要到嗰班客群系夜晚肯出嚟咧？即系首先包括咗本地人，同埋可以吸引埋外来嘅人口添。因为而家成日都讲，喂，如果我纯粹行商场，泰国大把啦，内地嗰啲商场亦都好好睇啊，咁啦，咁我哋又唔好。咁負面，所以周小姐俾啲意見好嘛？ 唔好咁講。咁不如我想話，其實政府今次咧牽頭去做唔同嘅活動，包括今次話推夜市，咁我諗其實係好事嚟嘅。新地商場都會積極回應。咁我哋唔同商場，因為都有一啲唔同嘅外即係嗰啲户外地區啊。咁所以其實一般家庭客一家人可能食完飯，咁可以又有啲室內同户外嘅活動咧，係可以幫佢哋延長逗留個時間咯。咁所以我哋希望政府啊、業界大家一齊做，咁希望啲顧客咧都會可以逗留夜啲咯，喺個商場裏面。 嗯，咁、那個商場應該要做啲乜嘢特別嘅嘢先可以吸引到啲人夜晚走出嚟咧？ 咁我諗話題性好緊要啦，因為每一個區咧都可能有自己嗰個客群有啲唔同。咁我諗我哋啲商場亦都會有唔同嘅主題夜遊市集去配合啦。譬如元朗 YOHO 咁，佢嗰邊可能會多啲寵物嘅家庭客啊，同埋本身有小朋友家庭客。咁中秋節，因為嗰個時間亦都係中秋節同埋國慶啦，咁我哋會舉辦一個譬如好似叫做 中秋人重兩團圓嘅活動，咁主要都係有啲打卡啊、市集啊，咁有啲好似啤酒節咁嘅，俾啲小朋友又飲得嘅啤酒，大人又飲得嘅啤酒，有啲甚至係寵物飲得嘅啤酒，有啲話題性吸引佢哋喺個場食完晚飯，再留夜啲喺我哋啲户外公園或者室內嘅場地度玩耐啲咁樣咯，咁。譬如旺角 MOCO 咧，佢本身因為新世紀廣場呢個地方咧比較多年青人，又有多啲旅客啦，咁我哋咧就會做一啲文創。比較文創形式的主題市集，咁亦都有一個叫做《傳承永恆傳奇》梅艷芳嘅多媒體展覽，俾一啲訪港嘅旅客了解一下我哋香港特色文化活動啦。 嗯，呢、這個即係針對譬如內地啊嗰啲遊客啊咁樣啦。 係啦，係啦。 但周小姐，即係當然咧，我哋唔可以逐樣數曬嘅，因為你到咁多嘅旗下商場，但係咧都想總體咧，想了解一下，因為我都有陣時會行下商場嘅。有陣時大家就留意到好多商場，例如夜市，佢哋都比較早收，即係當然冇人流，佢咪早啲收咯，係咪？又或者咧，純粹即係嚟打卡，佢真係消費，佢未必會肯使好多錢。咁呢度有冇啲你哋嘅觀察，同埋有啲咩方法咧？即係如果我哋唔好逐個商場講，係啦，總體嚟講， 我諗雞同雞蛋，大家都要一齊做噶啦。我哋自己商場咧就會有一啲推出，譬如講得係夜晚。八點後嚟消費，咁我哋會增加一啲優惠俾啲顧客啦，可能係積分啊，可能優惠券同埋一啲免費泊車，甚至係一啲商户嘅特色宵夜嘅食品啊套餐，咁因為我諗要有一啲叫做主題或者有一啲特色先至可以令到佢哋肯留夜啲，咁呢啲係其中我哋一啲方法去希望吸引佢哋真係夜晚出嚟多啲，或者喺個場逗留夜啲咁樣咯。 係，嗱我都想有兩個問題問咧，就你哋同啲商户之間嗰個理解係點樣咧？係咪話你哋做咗呢啲安排咗呢啲活動之後咧，就所有嗰啲商鋪咧，其實都係你係真係希望佢間間都開啊，抑或佢哋可以自由選擇我開？开啊，亦或唔开咁啦吓。咁要开嗰啲咧，咁佢哋先排我都问过一个商场嘅即系嘅经营者啦。咁佢哋都话，我都唔系唔想开嘅，不过我哋好难请人去做多一间，去到夜晚，去到即系十二点之后咁样，或者去到十二点咁样。咁呢方面嘅问题，你哋点样解决咧？ 我哋就商場未冇諗住去到咁夜十二點嘅，因為講真，而家你見到市面上咧，可能都係八九點，咁即係商場開始，因為可能疫情期間習慣咗早翻啊，咁我哋開始其實。鼓勵商户要做，我諗可能係九點啊、十點甚至十點幾嗰啲時間。如果慢慢做，佢哋見到有成果咧，自然亦都會越嚟越配合啲，即係員工會亦都要會越做越起勁咯。 即係話你首先你就唔會要求佢哋開到咁夜先，係咪？ 係啦，係啦，我諗九點十點 開 十點幾，其實都係啦，即係我都要一步一步嚟。 即係如果真係好多人流，你就真係要開夜啲啦。 因為習慣改變咗，都要時間俾佢變翻。咁我諗呢度循序漸進，我哋會慢慢咁樣提翻即係。远即系长啲嗰个时间咯。 好啊，唔该晒周淑文小姐。咁周淑文小姐咧就系新鸿基地产租务部总经理嘅，不如听下市民大众咯，好嘛？有得拣佢会点拣咧？陈小姐你好， 你好， 系啊，你点睇啊？即系商场啦， 我系一个小商户啊。 哎，请讲 啦。系你好，我系一个屋邨嘅小商户。咁我发表我觉得咧，香港政府咧冚唪唥有啲乜嘢咧，都系讲啲。大型嘅商場啊，或者其他所有嘅活動啊，可能佢哋冇留意到我哋係屋邨嗰啲咁嘅商户咧。其實而家個環境下咧，我哋捱得咧比之前咧就更辛苦。雖然嗰陣佢香港政府佢有話咩補貼俾我哋，咁個補貼俾我哋咧，譬如佢係七月派發，我六月咧已經係全部冇生意，嗰、那個月份咧已經係差唔多。在度白挨白打嘅，啲人留翻啲錢咧就喺七月嘅消費。其實相等嚟講，我都係冇乜大分別嘅啫。好似而家咁樣，三年疫情一通關，啲人冚唪唥就上曬去深圳啊，去曬外國啊，通道玩。咁留翻嚟喺香港消費嘅人咧就極少。可能佢哋上邊大陸嗰度嗰啲環境又好啦，又有啲新鮮感啦，啲嘢又平啦，同我哋香港嘅消費，我知嘅係爭咗一橛。但是我希望香港政府都要留意一下，我哋一般嘅屋邨嘅小商户，领展又年年加租，每一个月都加租，真系好辛苦。 我希望香港政府要真係要諗下我哋呢班真係嘅小市民係點樣，唔好冚唪唥睇曬啲大財團啊其他咁樣咯。 好多謝曬你陳小姐，聽到你嘅聲音啦。跟住我哋再請嚟咧彭先生，彭先生你好， 你好， 係啊，有咩意見咧？對我哋振興我哋嘅夜經濟？ 嗰、那個發揮力唔夠啊！最起碼政府話呢個夜市咧，即、就、係、是、網上睇到咧，就話佢會將會揾知名嘅即係現時嘅食肆去做夜市啊嘛。 嗯， 即係話佢只能夠搬佢日頭嘅食物，即係嗰類嘅品種去夜市嗰度。咁我想去夜市食啊，要食嘅日頭我食咗啦。 嗯， 經過呢個疫情，唔能夠發揮香港人嘅創作精神。呢、這个疫情个个喺屋企整嘢食，即系话个个都有创作。点解唔整一个大约比拼落去？大家有新嘢做出嚟，又拣十档有十档，咁样有十档新嘢喺度，十档都系新嘅就，即系新食物、新品种食物。咁样你哋其他人会唔会知道？咦，十种、啊、或者两种啱我食，正啊！咁咪落去食咯。 好啊，唔该晒樊生，系、啦，有不同嘅声音啊，听埋严小姐先。严小姐你好， 喂，主持你好， 你好 我想讲下咧，就即系嗰啲即系夜市咧，应该啲交通工具咧，应该即系多啲，即系俾啲市民到时即系行完夜市可以翻屋企又方便啲啦，即系啲巴啲公共事业唔好咁早收啦。 系十二点到又你觉得差唔多啦，系嘛？ 有地铁吓，十二点都有 噶。咁但系地铁有啲人。仲要接驳巴士噶嘛？ 真系翻到去仲要小巴啊、巴士啊， 系啊系啊系啊，仲、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咧，净系香港即系啲市民都唔够热闹嘅，应该咧就搵埋啲外国嗰啲人啦、啊，同埋嗰啲内地人啦、啊，咁啊即系多啲人就好啲啦。但系有一个问题，香港啲酒店即系太贵啦，啲人哋咧就即系唔愿意留即系留过夜啊。其实政府咧应该同啲酒店商量一下，即系你咁贵，冇人帮衬，即系都冇咁好啦，系咪啊？如果你平翻啲，多啲人即系嚟帮衬，对个即系对个市又好啦。咁佢过得夜啊，梗系又要食嘢啊，有饮嘢噶嘛，有得消费噶嘛，系咪啊？ 好啊， 嚟讲。即系就系想讲咁多啦， 唔该晒严小姐。咁似乎咧，大家都系好努力，即系帮政府同帮商户又谂，系啦，就都系，但系都大家都察觉到香港，虽然大家都中意，但系都发现咗一啲冇办法避免嘅问题，就系租贵。系嘛，即系商户又话贵，跟住大家就算唔系住都话酒店都好贵咁样啦。 交通唔系好难，好难。 系啊，其实交通我自己个人觉得真系好好啦，公共运输其实做得好好噶啦。不过如果真系要搞咧、到时系咪可以延长翻少少人哋接驳嘅时候点咧？咁样咁我哋咧，不如先听听呢个交通啦、新闻啦，继续翻嚟咧就自由风，自由风嘅，一阵再见。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 N 先同你睇翻出面最新嘅交通情况。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住珠海学院嘅交通意外啦，仍然未清理好噶。中快线继续封闭，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而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去到龙富路近住屯门高尔夫球中心；而龙翔道往荃湾近住钻石山港铁站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牛头角下村同埋伟业街近。住上月道，而窝打路道天桥往沙田方向，近住太子道西，较早前咧系有交通意外，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咁龙尾有待消散，去到公主道近住培正道桥底。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到景隆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各位听众大家好，杨立门啊， 系你好。 我记得咧，我细细个嘅时候咧，都讲几十年前啦。以前成日都讲，我哋香港最紧要其中一个咧，就系我哋服务态度好。 嗯、 我哋买嘢又稳阵，系啲嘢就货真价实咁啦。咁、当然啦，久唔久咧都偶有一啲害群之马咧，就影响我哋香港嗰个声誉嘅，系嘛？即系啲商户。咁咧，消费者委员会咧，佢哋最近又公布咗，系啦，又系有啲不法嘅商人啦，同埋一啲铺头咧，咁就喺用不良营销手法咧，去呃一啲消费者，有啲包括咗系旅客咁样啦。咁、包括咧就点名谴责咧四间位于铜锣湾嘅药房，系啦。咁啊，一阵间我哋会详细讲嘅，包括咧点名嘅有药城啦、五二一生活百货、环球大药方同埋安康大药方。咁一阵间咧，我哋会揾嚟诶消委会详细讲嘅呢样嘢，其实都真系好影响咧。我哋而家谂紧用咩方法提振嗰个消费同埋我哋吸引旅客啊？嗬， 系啊，亦同埋咁样犯法嘅手法咧，係令到香港嗰個聲譽都好差咯。因為我哋香港除咗你頭先講話服務質素好咧，個誠信都好緊要噶嘛。 冇錯， 點解內地啲人中意嚟香港買咧？同一樣嘢點解嚟香港買？因為貪佢係真貨啊嘛，同埋唔會俾人呃啊嘛。咁但係即係呢啲害群之馬咧，就令到我哋嘅名譽咧，真係好大嘅損失嚟。 我哋一齊揾消委會傾下嘛。我哋電話旁邊咧有消委會總幹事阿黃鳳賢嘅。你好，黃鳳賢。 你好，李嘉文。 你好， 楊立滿。頭先你哋講得真係好啱，因為就係呢啲害群之馬咧，就係將一啲好嘅營商者咧，佢哋所有即係經年累月嗰個嘅功夫啦嚇、所以講係即係會敗壞咗，係啦。咁所以我哋覺得咧，就真係絕對呢一啲嘅不良手法咧係唔可以姑息嘅。咁所以咧，我哋今次咧都是是谴责咗呢四间药房咯。 可唔可以都详细讲解一下？等依家开紧药房嘅，依家买紧嘢嘅，可能佢都谂下，咦，系咪我哋有阵时做嘅手法，以前叫做普遍，依家咧其实拉得噶啦。可唔可以讲下个情况系点样啊？你哋发现嘅、 不过讲清楚咧，就呢啲系药方啦，讲清楚嘅字，药方就唔系药房啦，因为始终系两个唔同嘅牌照嘅要求啦。 明白。 吓，咁呢啲药方咧，其实今次边四间咧就系讲紧药城啦、五二一生活百货啦、环球大药方啦，同埋安康大药方。呢四间铺头咧都系喺位于香港铜锣湾啦，就有两间喺洛克道啦，有两间咧就系喺呢一个东角道嗰、那个怡东商场个地下嗰度嘅。咁佢哋个问题系咩呢？就系、是、大都系啲老问题啦。就系、是、当啲游客啦嚟到嗰阵时咧，佢哋就系、是、就同佢哋起初，其实啲游客嚟嗰阵时系买啲好普通嘅嘢嘅，譬如话系一啲嘅止痛药啊，又或者系口罩啊，诸如此类嘅啫。 蚊喷水啊，咁系咪？ 系啦，咁跟住然后即系游说佢啦，就话咦系咪你精神唔系几好啊？好似只眼黄啲，个肝比较差啲，或者比较内湿啲，等等呢啲嘅问题啦吓。咁、咧就话不如我介绍一啲嘅中药材俾你啦，咁可能咧都会有啲帮助嘅。咁啊，同埋亦都有都几有效用嘅呢啲中药材。咁所以咧喺个过程里面咧就系、是、会跟辩两辩前就唔好胡混咁样咧、去回避嗰个嘅计价嗰个单位。同埋咧，用尽方法咧去分散咗个消费者嘅注意力。咁、但系当个过程里面，佢觉得咦都差唔多啦，佢觉得系可以得啦，我帮你包起佢啦。咁但系咧，已经好快咧就将呢啲嘅药材或者深溶海味啦吓、就研碎佢啦，就成分啦入埋樽啦，就话俾佢听咧，你每日咧就系不一两羹冲水饮啊咁样样咧，咁、就完成咗个交易啦。但系当然就震撼账单就出现啦，因为个消费者起初嗰阵时候你话俾我听，好似系两嚟嘅，咁我都预住佢可能系几百蚊，咁都冇乜问题啦，去试下嘅啫。咁但系竟然咧出咗嗰张单咧，好多时系由几千蚊去到几万蚊不等，咁、自然咧就系觉得系俾人哋可能已经系呃咗啦。咁、但系因为碍于嗰阵时候有啲情况就系有细路仔喺度，又或者有老人家。又或者是已經覺得要俾咗錢先，跟住就先再諗方法去處理，咁、就俾咗錢，咁然後咧就先嚟消委會，或者係有啲投訴人咧就同步去埋海關去投訴。咁呢一啲咧，我哋睇到嗰個最主要嗰個問題啦。咁另外咧就係啲跟變啦，兩變前咧我都有提到咧，就係嗰啲手法咧就更加精明啦。因為咧以前咧，即係我記得我哋幾年前去點名嗰陣時咧，好多時都係用一啲叫反光掩眼法。就是将跟变咗两变前咧，唔系咁容易睇到嘅。但系而家咧就会话俾叫人买咧，就买几样嘢，可能系云顶啊、白术啦、一啲叫珍珠草啊等等嘅嘢啦吓，就几样同个客讲。但系咧有一啲嘅价钱咧就是、用两计， 但系估唔到咧，有一样系好贵嘅嘢咧，就系用钱计。咁、如果喺咁嘅情况讲唔清楚，咁个客一起初听嗰阵时以为系两咧，咁、全部都以为系两嗰阵时，咁就会亦都系中招啦。咁、所以咧，我哋都系要提醒翻啲消费者，当你讲嗰个嘅计价单位嗰阵时咧，都真系要每一样要问清楚。咁、而最后一样嘢咧，就亦都今次我都发现咧，其实都有铺头咧，就系、喺我哋几年前去点名嗰阵时咧，系系。嗰、那個今次有一個叫藥城嘅鋪頭啦嚇，佢咧前鋪咧就係、叫一間叫中宏堂嘅大藥方嘅藥店。咁2015年嗰陣時俾我哋點個名嘅，咁但係我哋翻查佢哋嘅公司註冊處個資料之後咧，其實藥城其中一個股東咧就係、呢個中宏堂大藥方有限公司。咁即係話咧都係改頭換面，咁啊用一個另外一個名咧就去經營。咁我覺得咧呢一啲嘅方法都唔係。就是、对消费者都是不利的，所以我们都会讲出来。 是。那王凤霞，你都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都很有效。但是既然这些所有刚才你讲的这样的手法，其实都是不多不少都是犯了商品说明条例的嘛。那为什么海关方面又不见他们很高调地出来做这件事，反而是你们去做呢？又 是不是你们这样分工的呢？ 其实我想都是多管齐下这样去、处理这些问题。因为一方面就是个消费者愿不愿意去举证、举证的时候个细节有多少都会影响了海关去执法。咁同埋好多时都有啲游客呢都係諗住唉俾你搵咗笨或者呃咗，咁我都算啦，我返去咁就当即係冇咗钱去买一个教训咁样。咁呢个系一个情况。咁另外就有啲消费者就会觉得我淨係想追返我啲钱，咁、就情愿就消委会去帮佢。咁、所以呢一啲呢都系会影响咗究竟海关执唔执到法。咁同埋即係去到一个商品说明条例嗰阵时呢，始终个门槛举证嗰个门槛呢都系会比较高啲嘅。咁、所以我哋唯有就系多管齐下啦，即系一方面我哋系见到有问题嘅铺头，我哋即刻唔好姑息佢去点名。但系呢一个呢都系对个业界系发出一个好紧要嘅一个警号嘅。咁、第二呢就系、要提醒消费者啦，真系唔好跌入呢啲咁嘅陷阱啦。因为喺以前嘅投诉数字里面呢，我哋发现有啲都系本地嘅市民嘅。咁但尽管绝大部分系旅客吓。咁第三方面咁希望梗系加强执法啦，同埋喺长远嚟讲呢都系要再睇一睇呢去发呢一啲嘅药方同埋药房嗰个嘅牌照嗰阵时呢，会唔会再有引入一啲嘅新嘅要求，可以去喺发牌嗰个嘅层面里面咧，都已经可以处理到某程度嘅问题咯。 可唔可以讲下咁依一个发牌面对嘅情况系，你意思系容易啲嘅，即系佢哋容易啲会攞到呢啲牌照，所以就会有机会有啲不法分子咧就觉得嗰个成本低啲，就容易啲会导致呢啲情况，系咪？ 系，即系我谂，当然里面系需要再深入去研究下嗰个法例上边点样可以再。加強啦，咁但係基本嗰個嘅原則就係、當已經係有啲嘅不良營商者係有好多投訴，不論海關或者消委會，我哋可以再深入去研究佢哋嗰個嘅股權啊，又或者係佢哋咁係咪適合去攞一啲牌啊？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幾好嘅參考價值啦。咁同埋有一啲譬如話佢哋一啲嘅聲稱啊等等，或者係一啲手法係唔容許嘅，會唔會可以引入到喺嗰個嘅條例裏面咧？咁呢啲都係我哋可以去再深入地去研究嘅一啲地方咯。 係，阿洪凡，頭先你講到話有好多顧客其實都係想即係攞翻即係啲損失啫咁樣嚇。咁其實你哋帮到几多啊？喺呢一方面，譬如以往的个案有几多个成功率有几多？真系帮佢攞翻啲钱 啊！今次其实我哋个成功率都系几高嘅，因为我谂佢哋呢一啲嘅药店啦、药方咧，其实都知道商品说明条例咧系一个好有效力嘅一个条例，咁所以咧喺其实个案里面咧。我哋睇61宗嘅可以跟進嘅同埋完結嘅個案裏面咧，有45宗咧係全數退款，有16宗咧個個案咧係部分退款，而我哋最高金額嗰個個案咧係講緊109,600元咧，係最終我哋經過調停之後咧就係、係全數退款嘅。咁但係你就會問啦，咁點解你都要出嚟去點佢名咧？咁個原因咧就係、就算你肯退款啦，咁但可能係一個冰山一角。同埋当我哋喺4月27日同佢哋接触咗之后呢，即係都发出个警告啦，但係我哋之后呢仍然都係睇到呢几间铺头呢，佢哋不断都係有同类型嘅投诉，咁即係话呢就係、就算係有劝喻，佢哋都冇纠正到佢哋嗰个问题，咁我哋觉得呢就真係唔可以姑息啦，就应该要点佢哋名囉。 咁今次呢，因为佢你都好似你所讲啦，大家都知道而家有商品说明条例啦，就住呢一类型嘅事件，譬如当你哋有行动嘅时候，会唔会同时间都会同海关沟通转介，还是系哦，如果个客人唔想，因为个投诉人即系可能有啲人唔中意揾政府啊等等啦，咁呢样嘢都比较难转介呢？ 其实我哋一直有紧密沟通嘅，咁所以我哋今次点样行动呢？我哋都有同步呢，就是、通知咗海关啦。咁因为海关接收嘅投诉嘅个案同消委会唔系百分百一模一样噶嘛，咁、所以佢哋都可以因应住呢几间铺头佢哋内部有嘅资料，可以点样采取行动，可以做一个独立嘅判断咯。咁当然我哋好希望呢，就系、是、除咗我哋可以作出一个对个业界作出一个警示呢，就系、是、就住呢一啲嘅不良嘅营商者呢，咁亦都要加强嗰个執法。永远都系嘅，即系杀一儆百。咁若果系知道根本系雷厉风行去处理呢个问题嘅话呢，我諗对呢一啲嘅不良营商者呢，都系会有一个好大嘅阻吓嘅作用囉。 我都见到你有一个转介机制喎，系嘛，即系啲内地旅客返返去之后呢，佢都要即系投诉，你都有投诉有门，系咪你哋呢个机制系运作成点样？ 其实呢个运作呢、这个机制呢，其实系我哋同内地嘅国内嘅消保组织啦、大家系成立一个机制嘅、就系、是、当啲游客返返去屋企嗰阵时，佢哋因为好多时嚟香港都系好短时间啦，咁未必可以即时嚟到消委会去做投诉，咁但系佢哋可以咧就去翻当地嘅消委会，就去作出个投诉之后咧，咁然后佢哋就转介俾我哋，我哋就系可以喺香港嗰度帮佢哋处理翻。咁呢个咧亦都系一个好行之有效嘅机制咧，就是、去帮到啲游客咯。咁所以咧，我哋都系提醒翻啲游客啦。咁可能佢哋未必系完全清楚呢个机制，咁但系咧喺呢度我哋都会再进一步去作出宣传。希望他们知道呢，就是不用怕，在香港你赶不及投诉呢，不代表你没有机会，也都是就是回到去内地的时候呢，都可以继续去作出相关的投诉咯。 至于本地消费者呢，又有没有一些提醒可以给他们呢？例如如果他真的假设啦，他明明是听了他是特登又磨成粉啦，嗱林就已经要你给钱啦，其实你会怎么建议他，是不是宁愿即场报警啊，还是都要给钱才再投诉？处理方法其实消费者有什么选择 呢？其实很多时候真的要好看每一个个案的情况的，但是我们都会建议他呢，就是有以下的一些的做法啦。首先呢，就即是第一件事就不要代入这些陷阱先啦，就是就算你说给了即是他磨成粉了，你都可以拒绝去付款啦，因为根本你们没有沟通清楚啦。但是如果万一真是被迫是要付款去逃离现场的话呢，那我们都会建议呢，就在安全情况之下呢，就即刻去报警求助。还有呢，就是要拍摄那个商户的门面和那个记录的地址。咁所有嘅证据你越清楚越快去做呢啲事嘅阵时咧，咁其实我哋可以帮助到佢嗰个机会系越高嘅。咁因为有时我哋都会问翻客，你有冇攞张单啊？记唔记得边间铺头啊？有啲客真系唔记得咗边间铺头，佢只系讲到大约喺边条街边个位嘅啫。咁所以呢一啲咧都未必系好帮到件事。咁我哋都好希望咧，就系、是首先就系要识得自保先，自己个保护能力一定要提升，一定要警觉。第二呢，就是盡可能不給錢，但是如果真的要被迫給錢的時候呢，就不要用一些提供信用卡不要用一個現金或者電子支付那些二維碼那些去支付啦，還有呢，就盡快去求助咯。 好啊，唔該曬黃鳳眼。 好，唔該曬你。 係啦，黃鳳眼呢就係消委會總幹事，不如我哋聽聽市民大眾啊，好嗎？有位李女士嘅，李女士你好。 你好啊，你 好，你好，你好， 聽下你意見先。 我其实呢咁嘅情况呢唔係今日先开始嘅。20年前已经开始啦。已经我已经遇到过咁嘅问题啦。咁我你又跟又转两又涨两又转钱。咁点解今日都仲有呢？我觉得呢就香港政府呢係有关方海关方面呢係冇觉得係冇好嚴重咁去懲處呢啲人，呢啲人嗰、那個你知咁佢嗰個單價好大，唔係去街市買菜貴一兩蚊啊咁樣啊，嗰、那個單價成萬啊，就千幾蚊、幾千蚊咁樣，咁樣同打劫我哋個荷包係咪搶我哋啲錢係刑事嚟噶嘛？ 李小姐啊，當年你有冇報警或者揾政府幫手啊？ 我係聖晏晝食午飯嘅時間。咁我係喺永安嗰度翻工， 咁我喺楼下隔篱街个铺嗰铺，咁我咁嘅时间啦，咁当时咧我就同佢讲，佢话我称先咗俾你啊，我话你唔使称先俾我，话你称够俾我就得噶啦，我买惯嘢噶啦咁。喺边度买？我话喺中大，中大系一间好有名嘅药材铺。 明白，咁即系最尾你都冇揾政府嘅系咪啊？ 咁我唔，佢即刻话咁我唔卖俾你啦，咁样。 咁你都冇損失， 因為話佢知道我係香港人啊嘛， 咁你又醒目問多兩句咁樣。 就係我覺得咧，香港嘅懲處唔夠，如果係有懲處，唔可以淨係攞翻錢啊，或者攞翻部分嘅，佢應該係應該係好嚴重噶，應該咁樣佢先。先至唔會有到今日咁樣 啊嘛！好啊，今日多謝曬，今日希望咧大家都即係做個精明嘅消費者，如果聽落咧覺得唔對路咧，寧願安全情況之下迅速逃離啦，係嘛？如果咧真係冇得走，要俾錢咧都要影翻曬嗰個商鋪名係啦，嗰度喺邊度嘅咁樣。咁先聽聽新聞先，轉頭翻嚟我哋繼續自由風，自由風。 言不盡，風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各位听众大家好，杨立门啊，咁啊，我哋作为行人啦，有阵时会作为驾驶者啦，咁啊最紧要咧都系要遵守交通规则嘅，咁啊除咗因为要守法咧，仲要悭荷包嘛，系咪？咁我哋即系俾钱政府，我哋好多方法嘅，咁啦，咁啊点解要讲呢个话题咧？因为警方咧就有公布啊，咁啊总结咧上个月。到上個月中啦，到今個月初啦，為期三個禮拜嘅道路安全執法行動，咁啊總共咧係174個人車都繁忙嘅地點嘅執法，票控咗咧1785個違例嘅行人啊，咁啊當中咧有四分一咧係65歲或以上嘅行人嚟嘅，主要咧都係涉及唔遵守交通燈號過馬路啦，大家知啦，即係有陣時你會見得，喂有陣時我都喺社交媒體都見到有啲人講，喂喺邊度邊度，而家喺度加強執法喎。當然，其實任何情況都唔係應該要有個執法員企喺度咧，先至唔好衝紅燈嘅。咁但係當然有陣時有啲人覺得，我等咗好耐啦，其實我睇過曬好清晰，左右兩邊都冇車嘅，所以咪過咯。咁其實呢啲嘅諗法係唔得嘅，即係其實真係好危險嘅。咁所以咧，正係警方嘅行動咧，就票控咗1785個違例嘅行人啦。咁希望當中唔係有聽眾在內啦嚇。咁又或者咧係冇用到15米範圍內嘅行人過路處或者過路設施。有阵时系嘅，尤其是虽然65岁或以上，可能都行得好快嘅，都好后生嘅依家。但有阵时真系觉得，哇！条天桥咁远，我呢度过一过又咁快，有阵时可能会有啲嘅谂法啦。所以大家要小心啦。仲有咧，就票控咗2400几个违例嘅车啦。咁通常咧就系揸车嘅时候用手提电话啦，又或者咧系冇跟到路面标记同埋超速。違法嘅駕駛者咧，大部分係職業司機嚟嘅，咁所以司機大佬同埋姐姐咧就要留意一下啦。咁你覺得呢啲夠唔夠阻嚇性啊，楊立滿？ 是有效的应该，因为以前我都是有阵时都不是很小心的过马路，现在最近呢就真的很小心了。咁同埋揸车的时候 呢，因为知道很多人会即时企埋一边就唔使讲咁多就罚啦。 有阵时你真的而家佢话15米。即係呢個交通燈15米以內，你都唔可以亂過啊嘛。咁但係你有陣時唔係好知道究竟你15米以外係咪有個交通燈咧？咁樣呢個唔係好清楚。不過即係有一個數字，我哋都覺得係要留意嘅，就係咧首兩季咧就交通意外死亡人數有53人啦，都唔少啦。咁仲有就係有60%幾咧係長者嚟嘅，即係65歲以上嘅長者嚟嘅。咁即係話其實長者咧就真係一個高危嘅一個嘅即係年齡群。大家都要小心啲長者過馬路呢個問題。 係啦，雖然我都知咧，好多65歲以上咧，啲姐姐哥哥都仲係好有型、好靚女嘅。不過事實上，有陣時係開始有陣時會睇得冇咁清楚，就算你戴曬眼鏡啊咁。咁我都身邊都有啲好有型嘅65歲或以上啦，我唔敢叫長者啦，係嘛？有陣時咧，佢哋係例如白內障等做手術未做啦，跟住佢哋照出街啦，因為有啲淨得一成視力都冇嘅，講到明，佢就話前邊我見到有。 个后生啲嘅，佢行我咪行咯。佢行得快啫，到你行，你又俾一啲视线遮住就撞啦。咁、你话仲可以讲到嘢，健健康康呢啲啊，即系要感谢上天啦，系嘛？但系就真系唔好搏。有阵时咧，我都要帮一啲65岁或以上嘅平反下，又唔好成日有个错误嘅观感，就系、是、觉得佢哋唔理咯，唔守法咯，系都要争分夺秒。有阵时唔系，我觉得佢哋系未必睇得清楚，需要更加谨慎咯。 同埋个判断力可能会差咗少少。 系啦，点都会嘅，系嘛？你同埋我后生嘅时候跑得好快啫，以前睇嗰啲广告都讲啦，几十年前啊嘛。 系咯，同埋我过几廿年马路噶咯，点解你而家要教我过咧？ 系啦，所以我哋都系好尊重，系啦，啲资深嘅市民嘅。不过其实从呢、這个交通嗰个意外数字啊，可以睇到咧，有阵时都要特别留意嘅，尤其是嗰啲65岁或以上嘅靓仔靓女啦，系啦。咁啊，因为咧我哋嗰个数字啊，就系头八个月总共咧有71宗致命嘅交通意外，咁咧比旧年咧高出咗34%，当中咧即系不幸死亡嘅咧有62%系行人啦，咁啊年龄65岁或以上嘅咧有27人，咁所以占嘅比例系真系几高噶， 系啊， 系啦，咁啊，所以一阵间咧，我哋都会同不同嘅持份者倾下啦，大家会唔会可以提醒到啊？譬如依家系咪？个阻吓力仲系唔够，罚则仲系唔够咧。咁但系有一啲就觉得喂，我小市民嚟嘅啫，行错路咁样又咁样好贵嘅。因为依家咧，乱过马路咧，一经定罪咧，罚2000蚊，其实好多噶啦。对于小市民嚟讲，咁、如果再加嘅话，呢、个系咪一个方法，定系可以用下其他嘅鼓励同埋提升嘅方法咧？杨立门，你点睇咧？ 我覺得政府嗰個宣傳都做得唔少噶啦，咁同埋而家 周圍都知， 周圍都 知啊，嗱，真係睇住， 同埋唔係一定要政府啦，即係我諗大家即係口耳相傳啦，即係話你要小心啲啊，出街咁樣。咁我諗而家個馬路嘅路面咧係安全過以前嘅， 係同埋周圍包括有聲啦，係咪聽聲大家知啦、你如果唔想等嘅就可以掂下，跟住嗰隻交通燈就知道，有人等緊嘅話，會唔會又可以快啲有得轉一轉燈？咁其实具体做啲咩可以做呢？我哋听下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陈学峰同你倾下嘅。你好啊，陈议员。 你好，你好。 系啦，无论啦，即系咩年纪都好咧，我哋都要守法嘅。但我哋见到啲数字，特别系65岁或以上嗰啲咧，就相对比较危险啲，佢哋会比较容易啲唔专心过马路啊。你觉得罚则够唔够？仲可以咩方法去减少呢啲情况咧？ 其實咧，我覺得長者違例過馬路呢個情況咧，喺社區都相當普遍嘅。你純粹靠一個叫做罰佢咧，其實佢會肉痛，但係咧，佢未必係一個最重要嘅做法。我哋覺得咧，教育方面係緊要嘅。所以咧，其實我哋都見到喺嘅交通安全隊啊、一啲騎樂警訊啊等等咧，長期都做呢個服務。咁但係咧，我覺得其實可以再做好啲，因為事實上咧。喺一啲即係交通嘅黑點咧，其實過往唔執法嘅話咧，可能警察咧就即係都唔會企喺路口嗰度去做宣傳。我覺得呢方面咧可以加強啲宣傳，讓長者知道嗰個危險嘅信息嘅，係啊。 咁你覺得警方佢做呢一次咁樣嘅特別行動咧，係咪好有效咧？亦或係以後都其實定期都要做啊？亦或其實你預先又講咗出嚟話要做呢個行動，咁啊啲人肯定都會即係小心啲啦。咁變咗未必即係反映嗰個真實嗰個情況喎。咁你點睇呢個情況啊？ 我覺得警方今次咁做咧，其實佢真係唔係想罰人嘅，其實佢都係一個即係宣傳，希望警醒大家。但係過往咧，可能就純粹做宣傳咧，你冇配合執法咧，大家就即係嗰個警覺性就冇咁強啦。我覺得今次效果好嘅，點解咁講咧？其實喺個社會上，喺社區上咧，大家都留意到呢件事，都警覺到哦，原來橫過馬路咧係有罰則嘅。咁呢個情況，我認為係重要嘅，因為事實上我哋好多即係過馬路情況咧，大家見到冇警察咁就橫過，咁呢個意識係即係比較越嚟越多啊。咁所以今次嘅執法行動咧，我覺得係讓大家知道啊。跟燈號一個好重要嘅情況嚟嘅，咁我期望佢定期都要做呢啲咁嘅行動嘅，唔係話做完一次就算數。我覺得可能即係3个月到半年都又要做一次，讓大家都繼續即係温故知新咯，係。 但是我记得我即系都好后生嘅时候啦，曾经有一啲嘅广告深入民心系做得几好嘅，唔系讲过马路，我净系讲 BYOB， 你记得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啦？就 系 要带自己带个购物袋，如果唔系好似好孏咁样，即系你有个气氛令人哋觉得，喂，你咁样乱过马路咧，你咁样即系。阻住唔好啊，即系唔够文明，唔够型啊！有冇啲类似咁嘅宣传会好啲咧？即系依家纯粹都系嗰啲，我几廿岁啦，可能有啲人觉得我自己计到嘅嗰个车速噶嘛。因为警方嘅记者会度都有讲咧，包括有几样嘢分析行人违规嘅成因嘅，除咗系贪方便，另一个咧就系低估车速。同埋个道路之间嗰个距离啊，即系同人与人之间嗰个车速啦。另外就啲侥幸心态，咁所以呢度可唔可以就住分析咗啲违规嘅成因，我哋喺个教育宣传度可以就住呢几点去做多少少功夫咧？ 我可能我年纪大啲啦，过往咧都有一首歌仔过马路要小心啊， 记得 大家系啊，其实都有首咁嘅歌仔嘅啊。咁所以咧，我覺得呢啲咧真係要深入民心嘅。 係葉麗儀嗰首到依家都幾廿年都仲聽到啦，係啦，你一唱都記得㗎。 即係到我呢個年紀都仲記得，咁所以咧我覺得值得去再做一啲真係更加普及嘅宣傳教育嘅。你問我而家我自己覺得咧警方好學校好咧，喺小朋友嘅過路安全意識方面咧，會做得比較好嘅。佢哋好多時都會去交通城嗰度咧去做一啲即係學習啦咁樣。但是長者呢，我知道他們去長者中心，但如果有一批他不去長者中心的長者，可能他很多時候都會在樓下捉下棋啊，那些呢他沒有參加那些集體活動的話，他可能接收信息那個方面呢就沒有那麼明顯。所以我覺得呢都真的街站其實是一個挺重要的宣傳信息來的，在馬路位啦，在街市啦，這些即市民正常會尤其是長者會更加出入多的地方做多啲，執行多啲，咁其實我覺得咧，慢慢嘅意識就會提高翻嘅。呢個係一個整體嘅活動嚟嘅，我覺得係。 你覺得即係街站就唔係淨係即係政府嘅人喺度做啦，而係我諗社區好多團體啊、志願團體啊，或者你哋譬如政界人士都可以出嚟做嘅喎，係咪啊？ 係啊，其實而家咧有個關愛隊啊嘛，咁即係當然關愛隊就話喂，你冇乜都俾曬我先得㗎，打風又關我事，乜都關我事。咁但係其實關愛隊我覺得都係能夠發揮個作用。點解咁講咧？嗱我哋關愛隊好多都係一個小社區裡面嘅街坊鄰里嚟嘅，佢哋好清楚嗰啲長者嘅生活習慣啦、出行模式啦。其實佢哋喺一啲主要危險嘅路口咧，做多啲宣傳，做多啲勸喻咧，我覺得係真係能夠幫到成件事嘅。因為呢種鄰里關係咧，好過你警方出到嚟咧，其實大家都有啲驚。咁但係關愛隊出到嚟咧，嗰種勸說咧，可能會個效果 親切啲咯，或者 温柔啲啦，温柔啲啦，係啊。 係，同埋我諗好多即係老人家聚集嘅一啲區咧，我諗其實中西區都好多，係咪啊？即 係 即係要做多少少呢個功夫，係咪咧？ 哎、我自己咧，有陣時喺街我都真係見到啲老人家，我都會喝住佢嘅，喂唔好過馬路住啊，我都拉住佢。咁但係咧，始終老人家嗰種習性咧，真係要長期去做嘅。你問我咧，佢哋企咗警察喺度咧，佢哋真係會乖啲嘅，真係會乖啲嘅。 係、 啊 嗱，我都覺嘅，因為周圍啲朋友咧，即係有陣時都揸車咧，佢哋特別話真係唔好亂咁泊車，真係啊唔好拎住個電話，因為真係抄㗎嗱。似乎就係都要有個阻嚇作用先至，大家會明唔好蝕，唔好意思啊，即係唔好即係蝕呢啲錢，我嚟喺其他地方用嚟即係振興經濟咁樣。但係關愛隊好忙喎，有冇啲嘢大家可以幫下手，又諗下其他人都可以幫到嗰個宣傳道路嘅策略同埋意識，等啲行人同埋駕駛者都明多啲咧。 其實咧嗱，我自己覺得除咗關愛隊咧，每個市民咧都可以幫到手嘅。點解咁講咧？我哋自己有陣時見到喺街，我自己行街有陣時都見到啲後生仔咧，其實佢都會勸喻啲公公婆婆，即係唔好橫過馬路嘅。我覺得每人都做一個咁嘅動作咧，其實成個社會咧就唔使日日都執法啦。因為我自己都好多時見到咧啲即係中年啊或者後生嘅年青人咧，佢見到啲長者係好危險過馬路咧。第一，佢哋會可能截停架車啦，可能幫手截停架車啦。第二咧，可能會帶長者過馬路啦，甚至乎咧，佢哋都會拉一拉佢，叫佢喂唔好過住啊，危險啊咁樣。 我觉得每个市民都帮下手咧，其实件事会容易做好多嘅。 好啊，咁啊，多谢晒你先啦，陈乐峰，唔该晒。咁啊，陈乐峰咧就系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咁啊，市民大众，如果你有啲经历咧，即系包括咗你啊好精灵，又啊成功提醒翻身边嘅途人唔好乱过马路，又或者你呢排都系唔小心都被罚一啲经历嘅，咁啊都可以欢迎打嚟1872311咧，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咁啊，电话旁边咧有另一个持份者倾下咯，有道路安全议会成员啊江日雄啊，你好啊，江生。 你好，两位主持好。 咁啊，都想请教一下你啦。我哋就其实记得嗰啲宣传咧，其实都成功。几十年前嗰啲歌仔都仲记得。不过你都知啦，如果有阵时啲已经系资深嘅市民啊，佢哋都食盐多过我哋食米嘅，你有阵时拉佢，佢都未必中意噶嘛，系嘛？即系提一提佢。所以喺个宣传上啊等等，你有冇啲咩桥咧？ 嗱，其实我哋即系喺个道路安全会里边咧，都好多搜集咗好多交通意外数字啦。咁亦都讲得好啱嘅，即系长者过马路酿成交通意外嘅数字咧，都真系几多嘅。其实因为其中一个原因，当然香港人口老化啊，长者比例越嚟越高啦。咁但系咧就我哋始终都觉得咧系两方面啦，一个方面就真系有少少即系执法嘅作用，系最有作用嘅。即系点解香港要有警察啫？咁就因为人好多时都系因为有警察望住我哋就会乖啲咁样嘅，呢个正常嘅。所以咧加强嗰个罚则咧系一定收到一个相当嘅效果嘅，呢个我哋基本都赞成嘅。咁但系咧我哋更加想即系可以做多少少咧，或者即系政府可以做多少少咧，其实真系喺教育方面，因为头先你都讲咗好多啦，以前大家细个嘅时候都记住嗰啲歌啊，马路如虎口啊，或者记住呢啲歌，即系系好啊，深入民间嘅，其实真系可以。咁咧就系、是、我始终有边方面咧，我就觉得做多少少咧，就系嗰个啲人啊，尤其是老人家啦，即系老人家大部分都系退咗休啊，即系唔系话赶住翻工嗰只啦。咁但系佢哋好多时咧都好心急，过马路唔等嗰个红灯转绿灯，佢哋就过啦。咁其实所谓快咗嗰几十秒甚至乎十几秒，咁冲咗过去，咁当然啦，佢系即系 take 紧个 risk 啦，即系会跑跑个线道啊，落雨天嘅时嘅时一扑扑啊，或者屈只脚啊，呢啲系有额外嘅风险啦。咁但系哪怕真系快咗个少少时间，过咗个马路啦，咁佢得咗啲咩益处咧？其实，即系香港人咧，长者好或者系即系一般人都好啦。其实我哋都系喺个好急速嘅城市生活啦，我觉得 系。 咁自细咧，由翻学也好，追巴士也好，翻工也好，赶时间也好 ，O T 也好，赶住翻屋企也好，一日到黑都系赶嘅。咁就退咗休之后，其实可以话俾自己听，使唔使咁赶咧？仲 系咁，不如即系向佢哋宣传嗰种慢活啊！因为我哋希望佢长寿啲噶嘛，系嘛？用呢啲方法系咪会好啲？好过成日就闹佢咧？因为你都知啦，我哋啲有资历嘅即系市民唔中意俾人闹噶，唔系净系年轻人唔中意俾人闹，系咪先？ 有啲专业嘅， 即系话行人同驾驶者都应该唔好咁心急啦，吓，即系慢啲，系嘛？ 我谂即系可以，即系政府做啲宣传啊，甚至乎你哋台可以拍啲片啊，系可以宣传下，或者啲节目，甚至乎可以讲下、分析下咧。即系点解我要咁急啫？急咗有咩效果？有咩好处啫？我得到啲咩咧？其实，但系坏处可以好多噶。咁即系呢啲，我咪做啲深入嘅宣传。即系你话斋用啲软性嘅方法去话俾佢听，喂，其实唔使咁心急噶。 因为我哋都 有啲帮助啦。 系啦，咁啊，除咗用一啲软性啲嘅方法，即系大家分享一下慢活系嘛？我哋而家难得即系又有健康咁样。另一方面啦，咁除咗行人，我哋谂到方法啦。咁啊，违例嘅驾驶者。你又覺得使唔使提高罰則，定係都唔使噶啦？因為好多都係職業司機，聽到就知噶啦。咁點睇咧？嗰邊都多喎，因為 嗱，其實違例駕駛嘅罰則咧，其實都相當唔錯噶啦。嗰啲個罰則嘅， 即係救咗下力啦。 但係問題，我反而覺得咧，執法咧係冇以前咁嚴厲嘅。尤其是頭先你 call 過嗰樣嘢咧，即係駕駛人士揸緊車嘅時候講電話呢樣嘢啦。我记得好多年前咧，我都自己俾人罚过一次，已经讲成廿年前啦。系行嗰条揸紧车，一个唔觉意电话响，行嗰条街，跟住差人即刻截住我啦，即刻罚咗我。咁自己错咗，咁啊，梗系要受罚啦，系嘛？咁但系咧， 我發覺如果你大家有留意咧，其實市面上呢十幾廿年手提電話越嚟越流行嘅時候咧、相反咧，你見到好多人係揸住電話喺度揸緊車喎，喺度講電話喎。咁、但係我覺得呢個即係警方方面真係可以做多少少功夫，係即係真係執。嚴重程度是夠的，但是執法的力度不夠。 不過看回2022年那個五大交通意外因素的分析呢、其實最多煩的駕駛者來說就是不專注地駕駛，即是其實就是聽電話那隻、那些有4700個。 是啊，以前這個不是頭號的， 現在這個最多4700 最多，沒錯、以前跟車太貼、胡亂設線，但係以幾年嚟咧，已經升咗去最高啦。咁即係話越嚟越多人係咁做啦。即係話當然手提電話方便嘅，但係與此同時，執法要加強啲嘅話咧，又會即係個情況會好啲啦。 其實行人不留神都係喎，即係睇翻傷亡者嗰度嗰啲數字咧嚇， 會㗎， 即係有成千個啦。咁但係咧，佢哋有成270個都是行人不留神。我想請教你一件事，就是第一個即是最多傷亡者的個類別就是乘客在車廂內飛樓梯失去平衡，佔了300多個。這個情況是否多數都會是在那些巴士、小巴上面呢發生的？ 主要都是巴士，因為小巴基本上就不可以站立的嘛。是雙層巴士或者公共巴士咧，係可以站立嘅。咁啊，你知啦，繁忙時間嘅話咧，咁就不呢個咧就真係有難度嘅。我哋都喺會裏面都多次討論過，因為點樣去勸喻啊，或者去阻止啲乘客唔好得站立啊。咁即係你知啦，成架巴士裝住百幾人，其實得一個司機嘅啫嘛，揸車係佢啊，睇住收錢就係佢。咁變咗咧，即係你嗌佢做埋個執法嘅行動咧，我諗係有困難嘅。咁但係就有我哋都提諗考慮過咧，譬如有冇一啲方法咧，係如果佢發覺有行人或者有啲站立嘅人太多啊，樓梯有人站立嘅話，有啲電子嘅方法令到個司機知道，咁佢可以唔開車啊咁樣。咁但係都有困難嘅，因為通常都係司機俾人鬧嘅會。 係啊係啊，但係通常個責任都喺個乘客度嘅，我諗而家。 係啦係啦，所以都希望我哋遲下都諗到呢個更加好方法出嚟啦。但係呢個係暫時都係幾難搞。 係 係係。咁但係咧，我見你都講啦，你哋其實咧道路安全議會咧都有諗過做啲咩方法教市民嘅。咁不如我哋聽下新聞先，轉頭翻嚟我哋繼續傾多陣，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 系啦，咁啊，听你讲先，唔该晒。咁啊，我哋先听听新闻先啦，转头翻嚟咧，我哋就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市民有兴趣可以打18723111，18723111倾下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梁智德报道新闻。消委会公开点名铜锣湾4药店，严正谴责他们的不良营商手法，主要是涉及俗称斤变两、两变钱，实际金额较原先顾客理解的贵10倍至到16倍不等。被点名的药店全部位于铜锣湾，分别是叫药城、521生活百货、环球大药方和安康大药方。本台记者中午去到被点名的4药店，发现店内有清楚标记中药材和深溶海味的价钱和单位。大部分药店的职员都说不清楚药店被消委会公开点名的情况。安康大药方的店员其后将店铺拉闸，暂停营业。另外，药城的店员说平时会清楚标记价钱，暂时没有收到负责人的指引和需要留意的地方。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旧区重建除了市建局的努力，亦都十分需要私人市场的协助，呼吁市民不要视强制拍卖为洪水猛兽。当局计划今年年底前向立法会提交降低楼宇强拍门槛的条例修订草案，以加快旧楼重建步伐。 他说政府明白小业主担心权益会受影响，当局会成立专责办公室协助受到强拍影响的小业主，包括提供法律支援和楼宇估价服务。有网络安全平台说，一个勒索软件的背后组织声称已经成功攻击数码港。私隐专员公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说，在8月18日收到相关的资料外泄事故通报，已经根据既定程序就事件展开循规审查，并且建议有关机构应该尽快通知受影响人士。公署呼吁受影响的人提高警惕。数码港昨晚公布有未经授权的第三方入侵数码港部分电脑系统，并且表示非常关注事件，已经立刻采取行动控制，包括报警、关闭受影响的电脑设备，以及在独立的网络安全专家协助之下展开详细调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说，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影响东南亚，影响民众的生活和地区和伙伴合作的关系。面对挑战，东盟将会继续努力保持开放和包容，所有外部各方应该为区内稳定和发展作出贡献。李显龙在东亚峰会上说，食品、能源和化肥价格上涨和崭新及关键技术合作设限都影响地缘政治，供应链脱钩正在导致世界更加分裂，削弱繁荣和和平。他强调，东亚峰会是地区唯一汇聚所有主要大国领导人的论坛，从而成为地区稳定的重要贡献者，在困难时期找到共通点并且发出可信的声音尤其重要。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9点半，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阿 N 先提翻你啦，柴湾道系有收树工程，柴湾道往小西湾方向，介乎乐民道至到康文街全线系需要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一带比较车多。而较早前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住扫管忽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去到加农村。而东区走廊往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曾经系有交通意外，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去到柯达大。而较早前龙翔道往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曾经都是有交通意外的，交通意外已经清了场，龙尾有待消散，去到呈祥道近住苏屋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是较为车多，东隧去九龙东行龙尾到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亚皆老街往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慢车，龙尾到怡安阁，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龙尾到佛光街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往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慢车，龙尾亦都是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到界限街桥面，龙翔道天桥往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车多，龙尾星河名居，而观塘道往龙翔道，龙尾去到德宝花园，观塘道往油塘近康宁道车多，龙尾上怡道，观塘绕道往油塘方向，近观塘码头是慢车，新界区屯赤隧道往屯门方向，近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望后石消防局，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和斜村车多，龙尾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和银禧花园。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如果行人在斑马线上踏出一小步，司机就要礼让行人先过路。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行政长官会在十月公布第二份施政报告，政府现正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 我和我的团队希望听取你们的意见，一起为民生拼经济做实事，共建更美好家园。 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鼓作气，财气横扬。 广东广西招财计划。 我是广东广西的马鼎盛， 我是广东广西的马启智， 我是广东广西的文杰华， 我是广东广西的邓达志， 我是广东广西的岑日飞。 市民有才华者想成为广东广西主持人， 即刻去香港电台第一台 Facebook 专页或者到一台网页了解详情以及递交报名表格。 广东广西招财计划，我们等着你。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各位听众大家好，有啦门啦，我哋头先系讲紧咧，我哋要即系遵守呢个道路交通安全啦。咁、其实市民都知嘅，尤其是都知最近系严咗执法，所以要特别小心。咁除咗系严咗执法之外咧，平时我哋仲有啲咩方法去教育市民呢？我哋头先咧就同道路安全议会成员江日雄咧倾过，继续搵佢翻嚟好嘛？系啦，江生你好。 系你好，大家好。 系啦，不如我哋继续讲下教育市民方面咧，你哋都成日开会噶啦。其实依家有冇啲方法，例如中小学佢哋都好多社会上嘅嘢，应该值得参与嘅。呢度喺学界里边有冇得谂下，或者有冇谂过？不过佢哋都好忙，老师都好忙，仲有啲咩方法咧？ 如果中小学嚟讲咧，我谂大部分嘅学生咧都有接触过呢个道路安全交通安全会啊。交通安全队啊，呢啲咁嘅设施嘅，咁啊，即系我反正呢啲系啲既有同埋固定嘅设施咧，学校都随时可以即系组团去参观啊，或者去玩下咁样嘅。咁佢对即系一般后生仔女咧，对佢交通安全概念咧，其实都 OK 嘅。咁但系对成长嘅人，尤其是长者嘅话，就似乎就即系首先讲嗰啲设施又。就真係幫佢唔到啦，咁所以即係我再諗下辦法，要點樣可以令一啲長者更加即係可以再接觸到呢啲交通安全嘅嘢咯。 我想請教一下咧，嗱，今年頭八個月咧就發生咗71宗致命交通意外啊，咁就比去年同期都高34%嘅嚇。咁呢、這個你哋點樣分析呢一個嘅增幅咁大咧？會唔會有可能係因為舊年頭嗰八個月係啲人都未開始出咁多街咧？因為啱啱疫情過咗，今頭呢八個月咧就真係啲人個個都 復常啦， 復常啦。會唔會有呢個因素咧？ 絕對係啊！呢個肯定係最大嘅因素，因為如果大家有揸車或者甚至無論搭車啦都好啦，其實喺呢個疫情期間咧，嗰啲交通擠塞情況咧係改善咗好多，基本上冇乜邊度塞車啊，基本上 咁 講。 OK， 咁但係咧疫情一過咗之後，今年嘅二月三月開始咧就啲車就湧翻曬出嚟啦，就即係交通繁忙咗好多，所以變相嚟講個交通意外機會都係會高咗。 要加倍小心呢樣嘢。 好啊，咁我哋就各方一齊努力啦，即係宣傳好呢個道路交通安全意識啦。多謝曬江日雄嘅， 係 啦，道路安全議會成員。咁我哋聽聽市民大眾嘅聲音啊，有位陳生，陳生你好。 系你好啊，大家好。 系 咁咧，我就个人嘅意见咧，我觉得就系话嗰个公民教育好重要，因为公民教育系 cover 晒所有嘅种类嘅，就唔系净系话我会加交通嘅常识啊或者技巧咁样嘅。因为点解咧？我哋人系一个群体嘅社会，我哋行过马路嘅时候，其实我哋个心里边系有一个道德喺度嘅。我而家咁样行过去。会唔会影响到人呢？我哋要教佢呢啲嘢啊，就唔系教佢你学精啲啊，嗱你要咁样过啊，嗱咁咪唔使俾人抄牌啊，咁即系唔系呢个问题，个 point 唔喺呢度。其实我自从咧我哋回归咗中国之后咧，我真系好想我哋香港嘅市民真真正正去上下啲公民教育。例如喺地铁啦，争位坐。 讲真咧，如果大家有个道德心喺度，大家都系香港市民， 公德心啊，真系 系啦，我快你半步，你咪俾我坐啦，拗咩颈啫？啊，到我坐到咁上下，喂，俾你坐啦，我够噶啦，我坐够啦咁啊。咁其实呢个人与人之间，其实系好舒服噶，好 smooth 噶。就算我坐先，我稍下我俾你坐，我坐一橛。我坐巴士都是咁样嘅，咁嗱，好似头先你话慢活咧，都亦都唔系慢唔慢活嘅问题。例如我哋赶住翻工咧，你话赶住去地铁嗰、那个嗰段道路咧，如果你话嗰个老人家慢活咧，我就多得去唔少啊，去阻住嗰条路，嗰个主要干道。咁其实嚟讲咧，乜嘢都唔系，最重要就系教识我哋每一个市民有一个警觉性，我哋要关注到其他人喺呢个社会上面嘅运作。我要关注埋佢， 同时间陈生嘅陈生，你嘅建议都唔错，系啦。不过我哋都等我哋嘅无论系长者啦、后生仔咧，都谂一谂，即系你除咗要关顾自己，有啲就觉得我好醒噶啦嘛，我过到噶啦，咁不如都关顾下其他人啦。因为如果你乱过马路，其实啲影响好大噶，咁样系咪？咁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我哋有继续其他嘢可以倾嘅。 国剧八三零， 悬疑罪案剧，你安全吗？ 你好。 军师系咪军师啊？ 哦，系我。 你点都要俾我交代我啩？如果你够胆玩我，有大把方法要你呕翻晒啲钱出嚟。 你而家查下，仲有边啲厂家安装咗牧羊犬系统？ 国剧八三零，你安全吗？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第二季茶饭一家第24集代孕者 啊哈，原来传闻中的女朋友就是 不要讲嘢，你快啲走，唔该。 佢系 我是阿君的女朋友啊。 哦， 你仲喺度乱讲嘢，快啲走。 Yes sir， 我再揾你啊。 星期六晚上9:00，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各位听众大家好，杨立门啦。你咧有冇曾经养过宠物噶？其实， 我冇啊，我觉得好麻烦 啊。即系你嘅爱心我嚟交俾，已经俾一啲下一代啦。 我好中意佢哋啊，我中意玩佢哋，但系唔中意养佢哋咯。 系，但系近年咧，我都发觉多咗人咧，唔单止中意养宠物，有啲咧直情系真禽异兽，即系比较特别啲咧，佢哋都会觉得啊，我养下嗰啲又比较。打卡都靚啲，又多人問啲咁。但係咧，其實喺一啲世界自然基金會咧，其實都做咗一啲嘅研究嘅，同埋都攞咗啲數字嘅。我哋香港咧，原來咧由2015至2021年咧，進口超過咧520萬隻真禽異獸嘅，因為當中包括咗爬行類。鸟类同埋哺乳类等等，咁当中咧有超过一半啊，53%咧系属于濒临灭绝嘅品种啊。听落去系咪都即系嗰个数字个比例，其实都同我哋一般所谂嘅有少少唔同。我一般我以为我哋通常中意养猫啦、养狗啦、兔仔啦等等，原来我哋都好多入口呢类型 嘅。系啊，即系一来，我觉得惊奇嘅就系点解香港会系世界当然我哋系即系交通好方便啦，系一个转运中心啦。但竟然系喺呢一种嘅即系动物方面咧，我哋系真系真系出入口系最多嘅香港吓，同埋咧就。就真係有好多真係濒临絕種嘅動物咧，都喺香港度可以有得賣喎。咁我覺得有關當局真係要留意一下咯。 係啦，可以俾多少少資訊啦。就係我哋香港咧，係全球最大引入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真禽異獸嘅地區。今日佔全球呢個公約咧規管活體爬行動物進口量1/3嘅。係啦，咁呢個聽落去咧，就真係同我哋原本所諗嘅，即係已經超出咗我哋一般以為嘅一啲一般理解啦，系嘛？咁所以咧，譬如我哋揾嚟咧，世界自然基金会一齐倾下啦。我哋揾嚟咧，阿陈月山嘅，陈月山咧就系世界自然基金会咧香港分会野生生物咧保育经理嘅。陈小姐你好， 你好啊， 系啦，不如由你介绍下，其实咧，点样定义为真禽异兽，同埋有啲乜嘢嘅情况要留意下，就系我哋买嘅时候，如果真系好兴趣买啦，要有证书啦，有一啲其实就唔买得嘅，可唔可以都提醒下我哋？ 所以因為其實我哋講緊嘅珍禽異獸咧，其實唔止係受到《瀕臨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裏面去即係規管嘅一啲動物啦。咁其實都包咗一啲可能係喺佢哋本身嗰、那個國家受到係IUCN 裏面咧，其實係已經喺個科學鑑定裏面啊，證實咗其實佢哋過往一路以嚟嗰個數量其實一路下跌緊嘅。咁、只要係評定為係異危或者異常，其實我哋都會係入咗入去當係啊，我哋今次珍禽異獸嘅一啲動物裏面啦。咁、而我哋講緊嘅珍禽異獸，我哋今次去睇嘅時候咧，就唔包括係話一啲喺海洋裏面你可能揾到嘅可能一啲珊瑚啊，因為其實啲人攞嚟可能係作為一啲觀賞類咁樣，當係一個咁我哋就唔計嘅，或者可能係啊，你熱帶魚啊嗰啲，我哋都冇計入去裏面嘅。咁、所以個數字咧，主要就會係睇翻係爬蟲類啦、兩棲啦、一啲嘅哺乳類啦、節肢類啦、仲有一啲兩爬啦，咁樣呢啲我都冇計嘅。系啦， 咁你而家嗰个即系香港政府，譬如话根据嗰个公约、或者根据嗰个保护濒危动植物嗰个条例咧，嗰、那个嘅执法情况、你哋点样理解咧？ 其实我哋依家都见到，其实2021年8月之后咧，其实佢哋将呢个条例咧，其实入咗落去咧有组织及严重罪行里边嘅。咁当然我哋系好欢迎呢个做法咧，因为其实咁样就系话啊，海关啦、同警察啊。見到如果係相關嘅一啲走私案件，似乎係同係後邊可能有一啲嘅集團式咁樣去營運咁樣啦，即係非法營運嘅時候，咁佢哋可以去做調查啦。因為其實我哋之前一路見到，以佢哋嘅走私方式，似乎係有一啲好似集團式嘅手法嘅，即係例如可能我哋會見到有啲案件，可能係喺美國。去走先嚟香港，仲要係唔即係個數量亦都唔係細啦。咁見到佢哋可能喺個箱裏面運嚟嘅時候，個箱裏面其實有大大細細嘅箱龜啦，美國獨有嘅箱龜。咁其實見到應該係野外捉翻嚟㗎啦。咁但係點解會嚟香港呢？點解會知道香港會有呢個市場呢？咁又怎處係會有一啲嘅捉到呢啲咁樣嘅案件啦，即係緝獲呢啲咁嘅案件。咁然之後有陣時又會係聽到香港又會走一啲去大陸，咁即似乎係有一個運作模式喺度嘅。咁我哋當然希望佢係會用呢個條例去，即係用呢個手法去叫做調查，但我哋暫時就未見到嘅。咁所以都可能促使到相關呢啲咁樣嘅非法貿易，其實係多咗，即係近排你都會見到係好似多咗案件。 你話未見到係咩意思？未見到係有執法？ 我未見到係嗱，佢有執法。但我哋好似未見到好似一啲咁樣嘅調查方式，因為當我哋去睇翻政府好多時會都好公開地話俾你聽我哋見到呢啲咁樣嘅案件，好，我哋好觸覺咗啦，我哋去講呢樣嘢。咁當然你咁樣會可能係令到有一啲係非法不法嘅分子，可能佢哋會有少卻步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咦？你見到個案件好快入海關就會俾咗係漁護處喎、咁但係漁護處有冇咁樣嘅？能力去做相關嘅調查咧，咁樣，咁所以變相咗就似乎好似呢度呢個位係有少少可能係一啲嘅缺陷，或者可能係爭少少，會唔會係可以再做多少少去做呢啲咁樣嘅調查？可能由海關去主導翻去查翻呢個案件咧，咁樣。咁同埋我哋見到有啲案件係似乎仲未見到，可能係喺法庭裏面去有任何嘅可能係判決或者個進度，唔知點樣啦。係我哋未見到嘅呢啲都。 我俾啲補充資料先，咁就根據咧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啦。任何人進口、出口、再出口或者管有瀕危動植物咧，包括嗰個部分或者佢嘅衍生物啦，都受到咧許可證制度規管嘅。如果係違反咗咧，最高嘅罰款1000萬同埋監禁10年嘅。咁頭先我想問啊，陳小姐係咪就係條例喺度啦？但係依家咧主要就係佢哋應該要知道要合法證明文件先至可以入口。問題係你係咪講緊就係擔心有啲係未有合法證明而入口，政府都未必。即係顧到咁多去主動出擊，而只係主要向漁護處申報，漁護處未必得閒成日去突擊巡查噶嘛？係咪你擔心呢一樣嘢？ 嗱，佢進口嘅時候咧，通常咧，如果佢係一啲受到公約管制嘅話咧，咁佢合法途徑係一定要填㗎啦。咁其中一樣嘢就係佢哋可能從非法途徑啦，因為其實我哋成日都話啊，破獲嘅案件其實可能係佔成個非法市場可能係大概十分一到嘅啫，因為其實有啲研究去估計咧，因為始終非法我哋唔知道成個規模可以去到幾大。但另一樣嘢就係頭先講到管有證啦，咁但係管有證佢哋咧其實個管有證咧係同一個地方同一個批次嘅譬如咁歸咁樣，咁其實就可以五年嘅，係啦，咁嗰、那個即係嗰個嗰、那個商鋪啦，或者係嗰個商户啦，咁佢就可以攞住呢個證啦，咁五年，咁好啦，咁佢當佢繁殖咗嘅時候，即係譬如啲動物佢哋會可能圈養去繁殖嘅時候，佢有冇同 AFC 啲漁護處去講翻呢樣嘢咧？咁因為其實你睇翻係早兩年好似鸚鵡嗰個案件咁樣，其實佢哋之前喺大埔係已經叫做即係懷疑佢似乎係有啲嘅同一啲非法嘅鸚鵡啊，或者佢係可能違反咗個管有證嗰個條例嘅。咁但係佢哋暫時我未見到係檢控啦。咁但係嗰個案件裏面其實正正就反映咗啊，究竟佢似乎繁殖咗一啲嘅灰鸚鵡，非洲灰鸚鵡。咁佢有冇去同漁護處去講，然之後先再去賣出去市面呢？因為其實如果佢冇去咁樣做嘅話，咁其實佢又有冇做到相關可能鸚鵡需要嘅一啲嘅檢疫？即係譬如話，我哋成日先會聽到一間，先會聽到一啲鸚鵡熱嘅案件，會唔會係可能就因為咁樣由鸚鵡去傳咗俾人，所以先會喺香港會出現有啲咁樣嘅可能染病嘅人呢？咁樣 嗱，我想請教咧，就因為有啲國際團體都俾到啲數字俾我哋睇咧，就過去嗰七年咧，香港係進口咗超過520萬隻珍禽異獸啦。咁雖然香港人都好中意呢啲珍禽異獸，咁但係香港人即係唔係話個個都養呢啲噶嘛？咁你每年差唔多成八十萬即係隻呢咁樣嘅珍禽異獸，咁即係肯定係有好多轉運咗去外地㗎啦嚇。咁係咪真係我哋嗰、那個即係執法嘅力度係嚴重係落後咧？ 執法其實佢哋有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我哋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去出口啦，即係佢可能係嗱，譬如可能近期有啲案件可能係。因為依家我哋通翻關啦，咁可能有啲人係會將啲動物擺上喺身度，再帶出去，係啦。咁呢個亦都係，咁有陣時你未必好難係個個旅客你都走去檢查，咁呢個係其中可能一啲嘅，因為佢哋好多時都可能要透過有啲嘅情報啦，咁可能佢哋會知啦，或者可能真係嗰個人可能係有啲可疑啦，咁再去知啦。咁又或者係你會見到係早。大概一個月到之前，咁其實喺鴨脷洲，咁佢係透過快艇咁樣，咁就諗住係走3000隻龜同埋一啲河馬象牙咁樣就去河馬牙就去大陸咁樣嘅。咁呢啲都係你其實好快透過快艇，你又可以去到過咗即係去咗大陸啦。咁變相咗，其實呢啲位都係有一啲情況下令到個走私嘅問題係嚴重咯。 咁會唔會咧？其實近期都久唔久就會聽到呢類型管有瀕危龜隻啊、物種啊等等情況，係咪個情況係真係有價有市，所以都好吸引，亦都會引起咗一啲即係不法分子嘅即係頻密咗呢類型嘅活動。 其實真係你可以話係即係叫做有價有市啦。咁因為其實好多一啲嘅譬如好似頭先龜啊，一啲雀啊，咁因為其實佢哋喺野外越嚟越少啦。咁好似譬如龜嘅話，咁可能因為佢哋個殼啊，可能係啊個無論係顏色啊，或者係可能佢哋嗰個上邊可能佢哋嗰啲咁樣嘅紋理啦，咁覺得好特別，咁所以其實好多人收藏。咁譬如好似2019年嘅時候，其實有單案其實係講緊話兩隻泥頭龜同埋係大概係。好似是五十隻到的一啲星龜啊、輻射龜咁樣嚟咗香港。咁泥頭龜其實係喺馬達加斯加先有嘅獨有添嘅，其實亦都好難好難去繁殖嘅。咁其實嘢我得翻300隻，但係你估唔到其實係會偷運嚟香港啦。咁而個價錢其實係高達6位數嘅。咁佢仲要係啱啱即係2019年9月，佢啱啱先係可以係安排到去咗英國嗰度去參加啲嘅繁殖保育計劃，希望呢個物種可以唔會話啊，因為我哋可能係其中一個貿易嘅原因啦，咁所以係會絕種咁樣咯。 你又想即係請教你啦，就呢啲咁樣嘅瀕危嘅珍禽異獸咧，喺香港會唔會造成任何嘅即係公共衞生嘅隱患嘅咧嚇？因為應該都唔入得口噶嘛，咁你入口即係非法咁入咗嚟。咁又未必有即係識養佢哋嘅人喎嚇，咁佢會唔會引致到一啲公眾衞生嘅問題嘅？ 其實會㗎，因為喺我哋嘅研究睇翻啦，其實我哋都有幾多時會入咗一啲物種，其實可能喺其他地方已經係列為一啲外來嘅物種啦，譬如好似綠鬣蜥咁樣啦，因為佢個繁殖速度又快啦，因為一次繁殖可能已經20-70隻咁樣，咁所以其實喺台灣啦，喺佛羅里達州啦，一啲地方其實佢哋已經將佢為外來物種嘅。咁香港其實我哋都見到留意到，譬如話有人影過喺九龍公園有見過啦。咁但係慶幸暫時好似似乎就未叫做話喺香港落地生根，但係開始有野外有陣時會見到佢嘅存在。咁唔知道會唔會有咁嘅情況發生，成為一個外來物種咯？ 即係話唔淨止可能影響到即公共衞生，而係即香港本地嘅物種可能因為呢啲侵略性嘅啲外來物種咧。是会受影响的，是吧？即是香港本地的物种。 是这个是其中之一个我们担心啦。那另外一件事就是说至于个安全隐患的话，譬如好像鳄龟这样。咁因為講緊係佢個樣子，因為似鱷魚，佢個咬合力亦都好強。咁試過香港其實都買到嘅，我都試過喺一啲鋪頭亦都見到有人買啦。 好危險嘅喎嚇。 好危險嘅，因為小朋友見到好特別，佢唔知道個 size 即係嗰個體型會幾大，佢又唔知道佢個咬合力有幾強， 咬斷小朋友啲手指都得嘅喎，真係。 嗱、我哋暫時就冇揾到一個實質嘅咩啦，但係就話會咬人嘅。咁我試過睇過一個研究啦，咁就話試過美國係有個青少年就養嘅時候咧，就因為俾佢咬咗，咁要截咗隻手指嘅。是啦，咁所以其实呢啲位都係係咪所有物种都入得呢？咁所以呢个就係我哋希望透过今次就话俾大家听其实啲物种真係未必得嘅咁样囉。 咁会唔会你哋都期望呢政府可以订立嗰个珍禽异兽宠物认可清单呢度可唔可以好快讲一讲？ 其实因为就希望佢哋列返够列清楚究竟边啲物种係真係可以叫做入啦，即是入口啦，或者是究竟边啲动物是可以真係养呢？咁呢啲其实都係好想政府係定立咗出嚟嘅，即係同一啲专家去研究究竟呢啲动物其实养嘅时候会唔会有啲咩危险性啦，会唔会可能有机会会传播一啲叫做人畜共，即係可能会由透过动物可能传俾人嘅一啲疾病啦。咁又或者係养嘅时候究竟香港其实係唔适合嘅呢？因为可能个环境啦，可能会造成到佢哋会 气候嗰阵时咯。 咁其實都唔係一件好事咯，呢樣嘢。咁所以我哋都希望係同另一個機構一齊合作嘅時候，希望能夠推動到政府能夠做到呢樣嘢咯。 咁依家有冇約見保持咗溝通未㗎？其實？ 其實我哋之前都有透過一啲立法會議員去同佢哋去講解呢樣嘢啦，咁亦都希望通過佢哋都去同政府去講。我哋之前其實有其他嘅一啲相關嘅議題，其實我哋都有講嘅。 好啊，唔該曬，咁希望政府可以考慮多啲啦，係嘛？因為其實就唔係淨係講緊係咪有教士嘅問題，就係如果你以為好得意養咗咧，原來其實有啲危險性，你唔識嘅話咧，影響咗個瀕危絕種動物，仲影響埋市民添，咁啊嘛。咁今日咧，我哋自由風時間夠啦，咁啊，聽日繼續有嘅，咁啊，先聽新聞先，咁啊，祝大家身體健康啊！